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033点，下跌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3点，下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5美元，卖出1,81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6:08，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6月17号，咁啊星期四嚟嘅，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0%。哇，朝头早啊6点开始嘅时候，几多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继续咧喺我哋嘅天气指示板上边咧，咁啊提住我哋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卷浩，你哋好啊。咁啊继续咧陪住大家嚟到星期四啦。今个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啦，系咪？咁啊都特别提一提各位嘅除咗爸爸嘅屋企人之外啦，点解咁讲咧？咁啊，爸爸就唔好为自己庆祝啦，爸爸就等其他人同你庆祝一下啦，咁样。咁啊，譬如妈妈啊、仔女啊咁样，不如星期四嘅时候都开始要准备定噶啦。如果仲未准备嘅话，咁啊准备定啲小心意，唔一定礼物嘅。 你可以自己想一些點子，想一些方法去到跟爸爸表達一下跟他講下多謝，跟他講下 I love you， 或者如果你喜歡的又送一些小禮物其實又可以。送給爸爸呢其實很簡單，很簡單的就已經可以很開心，你不要給太多東西他又覺得很 heavy， 小小地小小地就已經很足夠了。星期四特登星期四提一提你，讓你有充足的時間去到做準備，那就沒得賴了，是不是？ 晨光每日一格， 爸爸就好似咧太阳一样照耀住屋企人嘅，唔知道你屋企嗰位爸爸系唔系啦？咁但系照耀住你嘅，除咗系爸爸之外咧，喺你身边总系有一位嘅伯乐，或者总系有附近一位嘅闪耀嘅星星，可以咧就系做你嘅明灯。人呢好难就是每一样嘢都是自己去到做晒。人始终都是团结的群体的生物来的。我们都清楚明白到团结的力量是有几大。一个人纵使你几叻都好啦，你都好难呢同时左右两只手做不同的嘢，或者用埋两只脚又做几样不同的嘢。要做得快有效率正确互相就是包抄的时候，身边的伙伴就非常重要，一班伙伴也需要有人好好地带领着他们，发挥每一个人的所长。这个人可能会是你的老板，这个人可能会是你的良朋知己。在你身边会不会发现到有一位呢？所有的成功人士他们都会说，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位甚至乎几位的伯乐，他们懂得感恩，懂得就是聆听，懂得去到实践，所以他们会做得好咯。他们都会形容这些伯乐就好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他们，在他们迷茫荡失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们的说话他们的行为就会成为了太阳和明灯，为他们好好引路，行回一条啱和快捷可以拿到成功的道路。 太阳星辰的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身边的你最温暖，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我今温暖，何会爱他人？自知即将要分别，暗暗把你藏在。想失落， 时间学有歌神的歌曲《太阳星辰》29度啦。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曾经有人问过我，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那时候我不懂答，我觉得幸福好像很虚无缥缈地，直至到我看到这一篇文，我就觉得我找到答案了。今早上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这么有意思的文章。人往往在贪欲之中失去幸福，在忙碌之中失去健康，在怀疑之中失去信任，在计较之中失去友情。人不争，一身轻松；事不比，一路畅顺；心不求，一生平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法，没必要去复制人家的生活。有些人表面风光，暗地里不知道流了几多眼泪，有些人看似生活困迫，实际上过得潇洒快活。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快乐亦都不止一条道路。收回羡慕人家的眼光，反观自己的内心，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人随着年纪不同，幸福的标准亦都跟着不断变化。单身的时候羡慕结婚，结婚的时候又羡慕单身，结婚之前喜欢他人老实，结婚之后就讨厌他木讷。年轻的时候喜欢自由，老了又希望有人陪。原本追求的幸福，当到手的时候，对幸福的标准变了，瞬间优点变缺点，幸福变烦厌。其实幸福不难，难在自己的心不定，标准随时在变。希望这几句简单又有意思的句子可以帮你找回你对幸福的定义。 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前往，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是 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50个人。走到入去一间充满住气球的房间，好啦，他们学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气球身上学回来。喂，是什么啊？原来这50个人呢，他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是演讲的朋友突然之间停了下来，并且开始一个很特别的小组活动。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他将在这间房入面这么多个的气球，这50个的气球分发给50个的人。大家初头入去的时候以为，哇，啲波波都好靓，做演讲啫，这样都要装饰嘅。不过唔紧要啦，过嚟听下啦咁样。啊，原来啲波波呢是有 function， 有功能嘅。佢呢就分咗啲50个的气球俾50个嘅在场嘅人士。然后就同佢哋讲啦，不如咁啊，大家用一支笔啊，用 marker 写自己个名啊。好啦，大家都写晒咯。跟住咧，佢哋将呢50个嘅波波就放喺另外一间房入边。于是乎，呢50位嘅仁兄又去到呢间房啦。 这个演讲的讲者他就说到了，大家在这间房里面，不如我给两分钟时间你们找回自己的气球啊，找到那个就赢的啦，又或者找不到的那就输的啦。听到这样讲、啊、大家心想可能有些东西、啊、好好努力地去找一下先。找一个两个，找再找三个四个，全部都不是头先自己那个波波来的。你知啦，啲波波个个都是一样颜色，只是个名字不同，真的要逐个逐个在这里看的。哪里会这么容易找得到啊？找下，哎，又找回头先，这个就拿过咯，又不啱。场面一片混乱，大家都在找这些波波，又怕踩爆个波波。时间过了，竟然间是没有一个人找到头先自己写上名的气球。好了，这位的讲者他自己就说到了，不如这样，这个时候我们慢慢来，我们都是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当你拿到气球的时候，大喊一声上面写住名字的人，例如阿强、阿光、Simon、Anson， 哇，系嗌晒佢哋啦！原来呢个方法真系好快脆，所有嘅人都揾到自己嘅气球，每一个人都喺一个疯狂入边揾到自己嘅快乐，但系冇人知道原来自己嘅快乐其实系喺边一度呢？快乐其实取决于周围嘅人，俾佢哋快乐，你就会得到你嘅快乐，呢个可能就系活着嘅意义。我哋人生可能好多时要工作嘅太多啦，太攰，点可以轻松呢？我哋有阵时为咗失去嘅嘢，咁我觉得烦躁，又有冇谂过，其实快乐一直都喺我哋身边，不过系我哋揾唔到呢？随便攞个气球，将佢交俾气球上名字嘅人，其实是一件好简单嘅事。唔好话气球啊，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嘅事情对我哋嚟讲，原来真系一举手一投足系好简单，嗌一嗌个名，递一递出去，但系人哋就会揾到佢哋嘅快乐。你又可唔可以抱住呢一个思想呢？我哋所有人又可唔可以抱住同一个嘅思想，帮人寻找快乐，然后最后得着嘅都系我哋自己呢？一个人不管佢哋再努力，能力都是有限，能够互相发挥帮忙的精神，今日我帮下你，听日你又帮下我，不单只能够增进彼此的情谊，更加能够更加快，用一个更加好的速度找到大家的幸福。 期限早晚亦追赶，死是哪个敢怠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年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差，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Can I grow up again?Try it again. Can I feel you again, my friend? 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只有早决裂。 期，未来无限个之志，想再为青春出战狂热，愿梦是终结。少年是你尽兴吗？ 一首歌曲啊。Suki 送俾你嘅期间限定，好啦，时间好快脆，回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浩陪住你。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星期三公布再多9055宗确诊个案，是二月二十五号以来最多，再多九人病逝。国会下议院大比数通过，将撤销英格兰最后阶段防疫措施的日期押后四星期，至到下个月19号。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占英国新增病例96%，过去一星期的入院人数升了48%，大部分是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50岁以下人士。推迟放宽防疫措施是希望俾更多人完成打针。反对党工党虽然支持押后，但批评政府对早前印度疫情恶化的反应缓慢，三星期后才将印度列入最高的红色风险地区，强制入境旅客隔离。这三星期内有20000人由印度入境，导致 Delta 病毒在英国蔓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形容，欧盟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最低水平，很快改善的可能性是遥不可及，担心只会越来越差。博雷利在布鲁塞尔公布欧盟对俄的新战略建议，他说虽然俄罗斯企图分裂欧盟，但欧盟一次又一次展现团结，认为团结是欧盟的最大资产，需要更加强大。博雷利认为欧盟必须同时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施压和对话，但呼吁成员国拒绝与俄罗斯订立双边协议。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今个星期将提出一项名为《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寻求加强支持台湾的外交、经济和物理空间。报道说，虽然部分强硬派议员呼吁美国明确承诺一旦北京对台动武，美国将保卫台湾，但今次议案并不主张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立场。提出议案的民主党人说，尽管美国对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但美国不应该向北京发出支持台湾独立的信号。中方多次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请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重信守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他的团队的研究发现，感染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会引起一种蛋白激酶活化，导致过度细胞凋亡和组织坏死，从而加剧宿主的感染情况。团队发现，使用特定的抑压制可以有效地减低细胞凋亡，从而提高感染这类高致病冠状病毒的小鼠的存活率。有关研究结果已经在国际科学期刊 Science Advance 發表，有關研究提供第一個科學證據，證明冠狀病毒引起的細胞凋亡和對冠狀病毒致病力的影響，並指出細胞凋亡是這類病毒重要的致病機制，促進未來對新型冠狀病毒和其他新興冠狀病毒感染的干預和治療研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红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红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100分咧？ 唉，叻啊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睇下几点先。6:36嘅时间，出面是29度嘅气温，咁酷热天气警告就生效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咧有白元浩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朝头早吓热唔热啦？有冇热醒？有冇开冷气？定还是吓？寻日夜晚有冇失眠啊？ 如果开冷气都热醒，系大件事啦。 我都开冷气嘅热醒，你都唔知嘅真系。 点解开冷气会热醒咧？你开得好热啊？ 系啊，因为我本身 好温度啊。 嗱，我本身系一个好热底嘅人嚟嘅，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屋企人咧又有 B B 仔都喺度啦，即系细路，咁啊又唔系好想咧开到好冻，咁于是乎咧，我已经瞓觉咧系冇冚被，而且咧我个位咧其实对住个风口位，系咁喺度吹噶啦。但系咧，一晚咧都熱醒幾次咁，即系都要諗下計先得。我諗我自己， 喂，我想話咧，我都有之前試過咧冷氣熱醒嘅問題啦。但系咧，我係因為開到好凍，但系都熱醒。最後咧，你發覺如果你清潔一下冷氣機嘅隔塵網咧，你個冷氣會涼好多咯。 洗咗啦，呢招已經用咗啦。屋企啲隔塵網全部都係、全部都係我洗噶。 哎呀，咁我而家要祝福你个冷气咧，即系起码挨埋今个夏天。 系，唔系冷气又冇事嘅，系我 set 到24.5度啫。系啊， 有温暖嘅家。不过你个头尤其是啦，即系真系要开冷气嘅。如果唔系夏天咧，可能好多蚊啊，或者你朝头早起身咧，你开住窗咧，咁啲小朋友会觉得诶好、大声啊，出边啲雀仔啊、蝉啊、虫叫啊。 系啊，系啊，系啊。反而系你讲得啱啊，真系呢啲烦恼。因为第一咧就系、日头嘅时候，嗰个太阳咧都好猛啊，咁啊晒到啲石屎咧就好热嘅，所以夜晚咧就算我哋攞隻手掂到埲牆咧，發覺咦，埲牆真係有温度嘅喎、咁同埋你又講中咗一樣嘢，就係啲蟬啊、雀仔啊，朝頭早嘅時候真係都幾嘈，仲有青蛙。呱呱呱咁樣咧，朝頭早都幾大聲。 大合唱係嘛？ 係啊，搭唱啊！ 哎呀，喂嗱，不過咧，今朝早咧就講下，其實咧，原來人體咧都有一啲唔同嘅作息時間咧，即係如果你跟翻某一啲嘅時間去做唔同嘅嘢嘅話咧，可能咧就對你嘅身體健康咧會更加好。 嗯， 咁咧嗱，我最近咧就見到有一個咧就係講話咧12个時辰嘅養生時間啊。 哦，係咪嗰啲咩？咩個肝係幾點要休息，跟住你唔可以做咩嗰啲啊？ 嗱，差唔多啦。其實以前咧都有聽過嘅，但系咧我以前聽嘅時候咧，主要係聽話半夜，即係譬如話幾點鐘要瞓啦、然之後就話夜晚黑嘅時候咧，嗰啲鐘頭咧就係、即係主宰啲乜嘢嘅器官嘅排毒啊、運作啊，或者要休息咁樣啦。 嗯、 但系咧我今次再睇嘅時候咧，今次睇咧就係24个鐘頭裡面嘅唔同時間適合做唔同嘅嘢啦。跟住我發覺咧，原來咧我自己都有一啲地方或者有啲嘅時間咧，係真係 click 得中嘅，特別係乜嘢咧？係早餐、午餐同埋晚餐嘅時間。 喂，原來咧，聽我哋食嘢嘅時間啱唔啱先？ 係啊，因為咧除咗話排毒啊，同埋話俾啲器官休息啊，令佢運作得好啲之外咧，原來食嘢咧都有一定嘅時間咧，係可以令到你吸收啊，又或者係嗰個營養攝取咧會特別好嘅。 嚇！ 嗱、我哋先讲翻啲老生常谈啦，就系、你头先讲话，咩几点钟要咩造血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嗱、啲人成日都话咧，最好就系即最理想啦吓，夜晚黑嘅11点钟瞓，咁因为咧11点到即系凌晨嘅1点咧，叫做子时咧，咁佢就话咧，如果呢个时候咧上床瞓觉嘅话咧，对于人嘅新陈代谢同埋个睡眠状态咧系最好嘅。 我寻晚就系11点几瞓啦。 系咯，我琴晚就12点几瞓啦，即系都叫1点前啦。咁我哋都应该 OK 嘅。咁跟住咧，去到1点到3点咧，大家都应该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话个肝啊。所以咧就系话，如果呢个时候已经瞓咗觉嘅话咧，休息紧咧，咁其实系可以减轻个肝脏嘅负荷嘅。 哎呀，我呢个时间醒咗啊！ 哎、呀，3点前瞓得翻啊？ 醒咗几次咁工？ 哎呀，但系咧亦都要提醒啲人，因为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就好中意咧夜晚黑嘅时候呢一个人啊，即系想休息一下或者调剂下、放松下嘅时候咧，喺1点到3点呢段时间咧，千祈唔好饮酒。嗱、头先讲咧就系话对个肝好啊嘛，咁、如果咧你喺呢个时间反而饮酒嘅话咧，咁啊最直接伤肝咧，咁对佢嘅伤害亦都系特别大嘅。 哦， 系啊，即系原来有呢一个巧妙喺度嘅。咁、好啦，跟住咧就3点到5点啦，咁呢个时候发现佢应该已经起咗身 了，系起咗身啦已经。 我而家喺度即系恐吓紧你咧，对自己身体要爱惜一下。 我唔想啊，咁自己醒冇计啊。 唔紧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挽救一下。咁佢话咧，這个时候咧系个肺经啊。咁所以咧，佢如果呢一段时间咧，你系可以有深层嘅睡眠嘅话咧，咁咧就对于你咧，即系成个人嘅血气咧系会好啲嘅。 哦，好，系啦，呢个机会留翻俾啲听众啊。 系唔紧要，唔系你血气 O K 嘅，因为你有足够嘅运动嘛，你补得翻、 哦， 所以我明白点解你咁中意做运动啦、 okay ， 即系可能你都想自己血气要、 可能系、即系有时瞓得唔够咧，我都有同你讲，瞓得唔够，但系有阵时咧攰都尽量俾自己去做下一啲基本嘅运动咧，发觉个人好似又有力量啲，可能就系呢个原因。 是啊，我都要同啲听众讲下，因为白元浩呢好搞笑㗎，佢呢係越做运动呢个人越精神㗎。即係人哋呢越运动呢就越攰㗎嘛。所以呢譬如行完山返嚟呢好精神㗎喎个人。 你见我今日乌眉瞌睡之后寻日冇行山。 好犀利啊。好啦。跟住講下5点到7点啦，我諗咧都好多聽眾喺呢個時間起身啦，因為聽住我哋晨光第一線啊嘛。咁、 原来呢个时候呢大肠呢就开始旺盛啦。咁、所以呢如果呢一个时候呢可以话空肚嘅时候饮杯暖水呢原来可以帮助排毒㗎喎。 嗯，系咯，其实 呢、这个中午起身有好处啊。 通常饮水咧都系几好，我头先都想讲啊，譬如干嗰个时间，子时嗰个十一点到一点咧，嗰啲即系咩可以瞓觉，跟住嗰啲时间一点到三点又唔好饮酒嗰啲咧，唔好饮酒你咪饮暖水咯，系咪？ 吓、啊，但系基本上唔系去厕所啊。 咁都好过饮酒啊，系咪？ 系啊，搵啲嘢饮。如果真系要搵啲嘢饮，就饮水啦，或者饮杯暖嘅牛奶都 OK 嘅。 嗯，咁啊几好啊。系啦，呢啲嘅时间咧，就大家听完之后咧，就可以知道到底几多点做啲乜嘢，咁啊对自己身体好啦。 喂，我要讲埋最后三个啫，就系、是、咧、早餐、午餐同埋晚餐时间啊。 好， 原来咧朝早七点到九点食早餐咧系最好噶。 哦，咁啊明晒啦。 跟住之后一点到三点食午餐，同埋五点到七点食晚饭，即系话原来啲人讲得有道理嘅，七点前要食完晒晚餐咧，原来对身体系最好噶。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头先讲嘅嗰啲时间咧。 系啊，但系 lunch time 你记住一点到三点，咁有阵时啲人可能十二点谂住早啲食嗰啲，就又要可能转一转自己啲 pattern 啊，呢个。 系啊，或者食到一点之后咯，即系心理作用上觉得系一点到三点里面有食嘢咯。 哦，系嘅，都系嘅。好啦，啊，一阵间见啦，我哋。 好啦，唔该晒。 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六点四十五分啊，晨光百科。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咧《三国演义》啊，无论系原著改编又或者电视都好啦，我都好中意睇嘅。其中咧见到有一匹马都非常之认识咗佢好耐噶啦，赤兔。赤兔咁啊，有啲人叫做汗血宝马，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佢嘅真名叫咩呢？真名叫做阿哈尔捷金马。有啲叫做祖熊，啊呢一种嘅叫做阿哈尔捷金马啦，有一啲嘅花名，祖熊都系形容佢只系颜色显出嚟嘅一个小花名啦。啊，其实佢虽然咧表面上系红色，但系佢都有唔同嘅品种嘅，有啲咧就系银白色啊，有啲黑色咁样嘅。因为佢嘅因为呢种马嘅皮肤就比较上薄啊，因为红色，因为佢皮肤好薄啊，奔跑嘅时候咧，嗰啲血液就喺血管入边流动咧得好快，咁啊血管身体入边嘅血管扩张啦，咁于是乎咧望起上嚟，喂，越跑越红，即系我跑步我都红色啦，块面系咪？不过我啲面皮厚咧，唔好意思，面皮厚咁咪睇唔清楚啫。你话呢啲马咧，汗血宝马本身嘅品种嘅皮肤咧就比较上薄，所以望起上嚟咧，哇，喺嗰啲汗腺发达啊，容易出汗啊，出汗之后咧就俾人哋觉得，哇，嗰种颜色嘅错觉就好似咧出紧血咁样，其实佢系流汗啫，大汗啊，大汗就自我啦。而赤兔啊，即系汗血宝马本身咧，嗰啲皮肤只系淡淡红色嘅啫，加埋啲汗水咯，咁啊，所以有呢一种嘅错觉。不过咧，两者啊。这种的马呢都是来自西域的。由以前开始已经有一种叫做一行千里的讲法了。好了，除了就是汗血宝马、赤兔这些马之外，还有一些都是很出名的。讲少少啦，例如叫做的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的路呢一只马咧嘅推测咧就好似都几多啊吓，赤兔啊呢啲咧就话关羽啊、吕布啦会坐啦，的路咧就刘备坐嘅，刘备佢坐呢一只马咧都系有历史记载，咁啊根据推测咧有机会会系蒙古马，亦都有机会咧会系河曲马。好啦，另外仲有一种咧叫做乌骓马，系传说之中西楚霸王项羽嘅座驾。望起上嚟咧，就漆黑一片，黑马嚟嘅。不过咧，黑得嚟，四只脚咧都有啲白白地色嘅蹄，即系叫做四蹄踏雪。好啦，亦都话到项羽咧就坐住呢匹马，咁啊，即系属于河曲马嘅品种。河曲马嘅颜色就以青色啦、黑色为主，系中国古代以嚟非常之优良嘅军马良种嚟嘅。 幾隻嘅馬，其實我都有問嗰啲騎馬嘅朋友咧，佢哋話到，係啊，以前咧都有好多古代嘅名區嘅，不過如果相比而家，例如賽馬日嗰啲咧，嗰啲訓練優良嘅馬仔嚟講咧，咁啊應該係而家嘅馬，經過訓練之後，可能真係會跑得再快過以前嗰啲良區噶。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回想当已经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tch your sleep.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台出身选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怕有难听 大开袖口，解开紧箍嘅颈后扣，凭我跳八拍，不如大胆送到够，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实际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 难得试过计较半码， 一个门曲式拣下本。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回想当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排出手选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 Mirror 一首歌都叫做 Boss 啊早上的六点五十一分出面二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 我是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人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的 KOL 系列咧，今朝早电话旁边林慧又接通咗，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我哋通常咧都会谂下转季嘅时候咧，到底潮流兴啲咩啦？不过又系唔系所有 trend 我哋都 carry 得到咧？ 吓，系啊，有啲 trend 咧原来都几得意咧，可能大家都几难接受嘅。咁不过我觉得知咗又无妨啦。咁然后就大家去决定你究竟要唔要去尝试下呢啲咧？嘅所谓嘅潮流嘢咁样咯。 嗯，唔通你系讲紧今个夏天真系有啲难接受嘅 trend？ 是啊不如先讲第一个啦睇下大家听落去觉得 OK 先啊然后我哋就再介绍下其他。喂第一个呢就是一啲呢有窿嘅 design 嘅衫。 嗯。 是啦、啊、有窿呢就要睇下嗰个窿开喺边度㗎嘛系咪原来呢即係喺呢一个嘅2021喎呢个 Spring Summer 啦即係你都知道其实你出个 Fashion Show 旧年已经会讲緊今年嘅春夏究竟兴乜㗎啦嘛原来呢喺旧年嘅 Fashion Show 入面呢已经有好多嘅大牌子呢佢哋出嘅衫呢原来都会系一啲有窿嘅 design 嚟嘅 嗯 係啦佢哋叫做即係台湾 佢哋嗰個用語啦，或者即係佢哋中文嘅用語咧，叫做一啲叫滑洞嘅款啊。 嗯， 咁啊睇下個洞咧究竟滑喺邊？原來佢哋有啲品牌嘅衫咧，就真係個窿咧係開喺個心口啦，好sexy 啦，係咪？咁、如果你件心口咧就都哇～大佬点搞啊？咁有啲咧就会喺两边嘅腰间啦，就会有个窿嘅，即系穿咗窿嘅，你会见到肉嘅，见到你哋肉嘅 design 啦咁样。我觉得如果咧相对易啲入口咧，嗰啲窿就系边咧，就系、是、开喺背脊嗰度啦。 嗯， 系啊，因为我有阵时觉得其实你话呢啲设计都可以几 sexy 啦，几若隐若现啦。我觉得露少少系唔怕嘅，不过要露得有技巧一啲咯，即系唔好话哇，我为咗露而露，跟住就特登要即系开晒个胸啊嗰啲。我又唔系好好摆呢啲着法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啲有 design 嘅开动嘅款咧，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咯。 嗯，我谂都要有美感咯，同埋我唯一咧幻想得到咧，嗱穿窿咧你可以。是很有美感或者很潮流，但亦都可以，如果那个窿穿得个形状比较古怪一点，会不会这件衫烂了的？ 应该就不会的，如果它的设计上都是、那个、一个所谓的开窿的款的话，其实应该它的边、各样都是稳阵的。不过、是啦，真的要看看那个 design 究竟是怎样啦。开窿的款其实在今个夏天呢都几流行的，也都几凉快啦，是不是？听我看看大家接不接受这个款式啦。咁另外一个款呢都系一啲凉快嘅款式嚟嘅，咁听落都有啲得意嘅，我觉得，但系原来摆落件衫度咧又几 OK 嘅，我自己发觉，就系、是、咧一啲咧网状嘅布料啊。 嗯哼。 系啦，咁你就即系渔网渔网咁样嘅一啲嘅布料啦。原来就系、是、嗱，当然啦，你如果成件衫你都系用一个网状渔网布嚟车嘅时候，咪变咗啲开窿款，即系成件衫都开窿啦，系咪？但系如果你系一啲拼布嘅话咧，其实我自己都即系今季我自己都有一啲衫，即系我有 merchandise 翻嚟啦，即系入货咁样入翻嚟，其实就都系拼咗一啲网状嘅布嘅。佢就摆咗落去咧一件衫咧喺个腰间嗰个嘅下摆嗰个位置，佢上身都系一件 T 恤嘅料。但是呢由即腰间下面嗰个位嗰、那个下摆位呢就係、是、用咗一啲网状嘅布嚟做。 係。 係啦，咁都原来都系今季一啲嘅潮流嘅款式嚟，或者可以呢就係、是、加喺你本身譬如一啲嘅 T 恤啦、啊、外面呢再加一个网布咁样喺外面囉，都会原来系今季呢几兴嘅款式嚟㗎。 係。咁但係呢一种嘅布呢，如果系大幅地咁样展现喺个上衣上面呢，可能都几蝦人着㗎喎。 少少啦，即系真系要睇下嗰个设计系点，同埋就系、是、即系回应翻你头先讲嗰样嘢啦。我觉得网嘅衫咧，你即系真系要处理啊，你洗啊或者穿着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嗯， 因为我觉得比嗰啲开窿款会更加易烂。 系啊，一洗衣机一转就烂系嘛。 啱啊，所以记得真系要落翻个洗衣袋啦，或者系。手洗啦，我覺得就會係穩陣啲咯，同埋真係唔好話出街你孭袋啊或者唔好太過粗魯啦，會比較容易勾到啊。同埋佢啲嗰啲網咧，好多時都係啲彈性嘅料嚟嘅，咁你真係可能一勾，真係有時又真係會有機會斷咗，咁啊成件衫就嘥咗咯。我會覺得，咁啊講咗兩個啦，即係開窿啦，同埋網啦，都係啲比較 sexy 啲啊，聽落嘅一啲嘅款式啦。另外一個款啊，咦就調翻轉頭喎。就唔係啲開窿嘢啦，就反而 on top 咧加喺件衫嘅外邊啦，多一層 layer 啦、 嗯， 就係咧件衫外邊一啲所謂嘅馬甲或者啲背心款啦。係啦，即係佢唔係就咁一件嘅小背心啊，一啲背心，而係佢喺件衫嘅外邊咧再加一件嘅背心咁樣嘅東西喺件衫外邊。 係、嗯，咁係兩層布定還是係一個背心型咧？ 冇錯啦，其實就係用兩種布料去做。可能你係嗰件底咧，其實就係一啲嘅 cotton 布料啊、T 恤布料咁樣啦。然後嗰個面身咧，可能就會係一啲雪紡啦，或者都係另外一種嘅 cotton 布。可能係同色系或者撞色，我覺得出嚟嗰個效果都會幾靚咯。 係。 系啊，你变咗好似就系着咗两件衫，但系其实佢系一件衫过，不过就会多咗一件嘅背心嘅 layer 喺外边咁样啦，望落都几有层次感嘅，我觉得呢一啲嘅设计都会系， 嗯哼， 系啊，咁样啦。另外啦，有一种嘅颜色啦，就系、是、大家可能听落都有啲却步嘅颜色嚟嘅，咁但系原来都会系今个嘅夏天咧都会好流行嘅，大家又睇下会唔会想试下啦， 嗯、 就系呢一个嘅卡其色啦。系啦，即系嗰啲又系我哋之前回应翻咧嗰啲 大地色 啫，系啦个 earth tone 咯，卡其咧就男士可能会比较多着嘅，女士们咧可能对卡其会有少少却步，因为会咧惊成日会惊咧着上去咧会撞到自己嘅肤色啊，会望落好面黄啊，啲人成日都会咁讲嘅。 係啦，卡其的確係有啲難著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會適合一啲咧，中意啲低調啲嘅顏色咯。譬如你話我本身成日都會係著啲黑色啊、灰啊、深藍嗰啲咁樣啦、 嗯， 你不妨都試下卡其色咯。 係。 都唔係真係咁難著。如果你話驚著卡其色咧，影響到個面色唔好睇咧，其實一條卡其色嘅半截裙啦，或者係卡其色嘅一啲嘅闊身褲啦，我覺得都會係今季著出嚟幾有型嘅一啲嘅穿搭咯。 嗯，最簡單嘅入手咯。我就覺得 好 似好 難入口啊！呢頭 先係啊係啊， 講嗰啲，但係不妨又試下咯。 嗯，好似最後嗰一個係比較容易嘅，即係因為卡其色唔需要話由頭到腳都卡其啊嘛，可以係少少卡其先嘅。 口罩都好多都係啲卡其色啦。 哦 真系差噶，即系我觉得个 trend 都呢啲都听落难，但系都可以接受嘅。 嗯，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听阿海讲咗咁多啦，大家都不妨试一试啦。唔该晒阿海， 好，拜拜。 唔该晒海，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58啦，咁啊，同你哋再睇下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啊33度。咁啊，未来两三日嘅天气咧都系有阳光噶啦，天气都系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咧又会有骤雨，咁啊，似乎呢几个星期咧都系枕住咁样啊，即系普遍系热嘅，咁啊，但系都会有啲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嘅，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注意住补水啊，咁啊戴下啲阔边帽啊，甚至乎咧就可以攞多几件衫咧就替换一下啦，因为都系会流汗咧，流到爆嗰只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注意住补水啦吓。好，好快脆咧，时间过到早上嘅7:00嘅，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就系同听众见面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同就业指标有所增强。会致力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率达到2%。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有骤雨，九龙城油尖旺和黄大仙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糖尿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梁燕恩医生， 其实都有一些证据咧，就显示到咧，有糖尿病嘅人咧，比冇糖尿病嘅人咧，佢患上呢个冠状病毒病嘅倍数咧高达6倍咁多嘅。平时都会讲叫病人咧，你病情稳定咧就考虑去打针。咁病情稳定咧，不如我尝试一下睇下点样解毒啦。咁譬如你记下你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冇话你成个病情系点样样咧？譬如佢话我想同你加药啊，或者你要多啲留意即系生活边一方面咁样样啦。咁呢一个咧就代表佢个病情咧未稳定啦。咁第二点咧，你点样叫做唔稳定咧？就系你自己有冇出现突然嘅病徵或者病狀啦，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好多泡喎，咁樣，咁係咪有糖尿病呢？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咧，我哋就叫做唔穩定啦。如果覺得自己唔穩定嘅，又有擔心嘅，咁用少少時間去穩定翻落嚟啦。咁如果真係單乎係血糖嘅話咧，其實咧一個月到已經可以穩定噶啦。咁我哋都強調咧，病情穩定係可以考慮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 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7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权浩，朝头早的时候都陪住各位了。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我们一起望一望。今天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华、 啊，交通方面交俾你先啊。 好啊，咁先讲中交通意外啊，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啦，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时间尚早啦，暂时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东区走廊东行啦，去柴湾方向咁啊，近住杏花村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嘅。 嗯，朝早嘅时间都系啲正常嘅车龙啦。 系啊， 咁啊好啲。 系啊，小白，我都想多谢一位听众啦。今朝早咧，东区走廊咧呢单交通意外咧就系佢打俾我嘅。 哦，系咩？ 系啊，我都好想讲咧，其实我哋交通组咧，真系好彩，好多听众啊，好热心啦。打电话嚟俾我哋，所以我哋先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因为我哋有嗰啲镜，其实睇咧就有限嘅啫。 吓、 啊，系、哦、啊，所以好多谢啲市民成日打电话嚟咧，话俾我听。边度有塞车啊咁样咯， 系咁犀利嗰啲听众揾到你交通部电话 啊！因为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有条爆料热线噶嘛， 系 系啊！嗰阵、啊、时如果边一位听众打嚟，系最先得到咧，有100蚊有券。 嗰阵时啊， 系啊，嗰阵时咧，而家就冇，所以而家打嚟嗰啲咧，完全系出心噶，义工嚟嘅， 系 好有心啊， 系啊，咁咪啱咯，即系话咗俾大家听，条路又边度有挤塞啊，边度多车嘅时候，等大家避一避啊嘛，路路畅通系咪？ 系啊，所以嗰阵时储咗好多听众啊，我哋咁啊，而家咧都有部分咧都仲系。啊，唔緊要啊，最緊要咧，啲聽眾聽到之後咧，識得避開嗰段路咯。咁所以咧喺度都好多謝啲聽眾，我哋啲同事都好熱心嘅，你都打嚟俾我啦。啊，叫啲邊度唔好行啊，唔好行，其實好緊要啊。所以話咧，合群真係力量嚟。 係啊，你講得啱啊。 團結都係力量。 團結真係力量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啲邊度擠塞嘅時候咧，發覺交通組可能未知，打個電話嚟互相提醒一下啊嘛。 係啊，因為揸車嘅朋友咧塞緊車，其實真係比較猛整啊。有時要趕時間嘅話，仲大件事添。 係啊。 你知如果喺高速公路你唔早啲走嘅話，起码塞你一个钟头。 我讲得好， 我试过屯门公路嗰阵时冧石咧，塞5个钟头啊，5个钟头啊， 我都 记 得噶。嗰阵时我都记得噶。 你记得啊？你好细个啫。 我系细个啊，但我都记得，因为太印象太深啊。嗰条车龙咧。长到好恐怖 啊！5个钟头啊！你知唔知嗰时我哋咧系有外勤同事啊嘛， 落晒车噶嘛嗰阵时， 系啊，见到啲司机咧喺侧边咧，即系咁啦，小解啊！我哋又唔得，因为我哋嗰阵时就女性啦，哇，几辛苦啊！ 你而家都系女性，唔系就系嗰阵时女性， 而家系超级女性。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咧，總之有塞車嘅就避開，最好就係見到啲壞車好啦，千祈唔好有交通意外。 啱啊，講得啱啊，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澳出邊係咪真係慶合合啊？酷熱天氣警告先。好，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陳哥， 早晨， 早晨，早晨。啱啱落完一陣雨，所以咧相對就冇咁熱啦。天氣方面，特別係廣播道呢個位啊嚇，因為頭先都聽到有。報道講啦，話原來油尖旺啊、九龍城呢一帶咧降雨都幾犀利啊，近呢一兩個鐘頭咁暫時咧雨過天晴 feel 嘅，不過就都可能有涼快嘅感覺咯。嗱晏啲啊，我就真係唔夠膽寫包單啊，除非今日 接住落雨啦，大睇个势头都唔会啦，因为咧望去天空咧，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嘅咁样，所以你见到咧，隔篱广播道啲车咧都开得快啲啊吓，嘣嘣声咁样吓，即系飞车咁啊，真系安全驾驶。 系啊， 你同埋 Didi 都有讲啦，话喂即系有啲听众都报料啦，咁我都系听众嚟噶嘛，咁我都报料啦，报咩料咧？就系、是大家近排咧揸车都小心啲啦，又多咗交通警员咧巡逻啦，咁当然你话喂系咪冇巡逻就唔认真揸啊？即系叫做掉以轻心一啲，咁亦都唔系，因为咧你系一个驾驶者啦，其实咧路上嘅意外咧都会影响你嘅生命嘅，咁所以咧奉劝大家咧啊，生命真系好可贵噶，大家驾驶嘅时候就要小心，再加上一样嘢啊吓，咁啊。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啊，以至小白嘅车牌咧，系咪都系嗰啲啊自己自定嘅车牌啊？譬如一啲比较搞笑啲啊、尖锐啲嗰啲咧，喂嗱、搞笑还搞笑，即系型还型，特别还特别。有阵时咧，你都知道今时今日咧，架架车都系车 cam 嚟噶嘛。 系啊， 你咧做咗啲曳嘢咧，一睇就知道你系嗰、那个嘟嘟嘟嘟车牌嘅话咧。 系啊， 咁啊真系网上见啊咁。我有个朋友咧，有个笑料啊，咁饭局大家喺度食饭嘅时候咧，咁啊有个朋友就话：，喂，你呢排成日喺石硖尾出没咩咁样？跟住个朋友 B 就讲啦，话有、啊，但系点解你知咧？见到我啊咁样，佢话唔系，你早前违泊俾人影咗上去，摆咗喺群组啦，即系嗰个违泊嗰个群组系叫人哋。即系可能啊，快啲救翻自己架车啦！ 散水群组啊，嗰啲叫做 系啦，有抄牌啦，咁样类似咁样。不过冇，我见你走唔切，俾人抄咗咯。咁跟住就大家攞出嚟笑咯。因为我另外嗰个俾人抄牌嗰个朋友嘅车牌好易认嘅，即系佢改咗啲好特别、好特别嗰啲车牌。总之离远都见到，嗰个车咪你咁样。嗱、改特别车牌唔紧要，有个性都唔紧要啊。但系咧。最重要就系唔好做啲违规违法嘅嘢， 违拍就唔好啦， 俾人哋睇到就麻烦。咦，系咪你咳伤博士啊？ 系咧， 咁样即系呢个讲笑又好，认真又好啦。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嘅规则啦。咁系天气方面咧，此刻嚟讲都舒服嘅，咁啊都feel 到中午嘅时候有机会热热地啦。咁啊，长车天气系点咧，就要交翻俾小白啦。 好，出边系热热地啊，你要快啲翻入嚟啦吓。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啊酷热，最高嘅气温哇，去到33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二至到三，咁啊低水平嚟嘅，空气好啊吓。朝早嘅时间，咁啊星期四啊，咁啊当然我哋继续咧都会有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又要同 Jerry 讲下啲经理人嘅事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喂，经理人咧，其实有冇咁多事讲咧？ 你唔好话，你自己身处呢一行，可能你处理咗好多林林种种嘅嘢咧，你又觉得冇乜嘢啫，因为你做惯咗、做熟咗嘛。但系喺一个行外人嘅角度咧，其实有好多嘢咧都觉得，咦，好似系一个谜团嚟嘅。 例如咧， 包括咗咧，成日睇到人哋嗰啲嗱，可能系真系外国、日本、韩国会比较多啲嘅。乜乜事务所发声明就系话。艺人 A 同艺人 B 正式公开佢哋嘅恋情关系啦，即系呢一类咁样嘅嘢咧，令到我都联想到啊，其实点解要特别要去做呢个声明咧？佢哋自己公开系咪唔得？定还是唔通佢哋拍拖真系关公司事？ 关 唔关法事？ 好关，好多可以未必讲得出嚟嘅。嗱，首先咧，如果你讲外地啦， 系。 虽然话近呢十几廿年呢就冇咁敏感对于啲艺人嘅感情生活。以前呢就追星㗎嘛。咁譬如果男星嘅啲女 fans 梗係唔希望佢又搵到佢另外一半啦、又保持咗一个 男神单身嘅形象。 梦中情人咁样哎呀一拍个拖冇晒幻想咁嗰啲啦。咁近呢十几廿年就唔系嘅嗰个fans 思想可能唔知点解改变咗。啊觉得自己嘅偶像或者鍾意嘅人啊搵到佢嘅幸 福， 咁 其實係等佢哋開心嘅，更加中意佢，因為覺得啊呢個人更加正經啊，有一個健康快樂嘅家庭咁好好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角度啦。咁但係點解會經關呢個經理人公司事咧？有都有就咁平面講有好幾個angle 嘅。當然第一個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因為 形象嘅問題， 要即係大紅大紫嘅，我哋叫星啦。佢哋嘅粉絲團啊，其實當對於佢哋嗰個事業嚟講咧，我諗真係最重要嘅嘢嚟噶啦。因為如果你有好多粉絲嘅話咧，其實對於你個人嘅嗰個 career path 啦，你個道路會行嘅嘢唔同，可能你唱嘅歌、你拍嘅影視嘅作品，都可能會有時會考慮到粉絲嘅感受而選擇。去拍啲乜嘢嘅？譬如啲粉絲鍾意你係一個宅男女神嘅，咁你真係繼續要拍啲宅男女神式嘅嘢啊！咁又真係㗎，有啲星係拍咗成四五十套都係嗰啲 同類型嘅嘢嘛， 重劇啊，係啊， 咁又係喎， 係嘛？咁所以絕對係關事嘅。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咧，其實比較重點啲就可能會牽涉到有少少商業嘢啦。其實都唔係少少啦。有兩個角度嘅，第一個角度就係嗰個經理人公司同嗰位藝人嘅合約關係。第二種咧就係嗰個藝人同某啲好多你知啦，紅嘅藝人間好多商業廣告啊、代言啊、合作啊、形象嘅合作啊，各樣嘅嘢啦嚇。咁嗰度又會牽涉到有合約，關合約咩事啊？ 我淨係諗到，除非佢接咗啲單身廣告，所以唔係 single 啫。如果唔係，到底有乜影響 咧？其實咧，哇！呢啲有時都唔係算係秘密嚟㗎啦。我嚟到今時今日都，先講譬如話經理人公司同藝人嘅，唔係淨係藝人㗎，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形式嘅經理人合約都有唔同嘅條款。 係， 其實當中好多條款咧係會包括咗，例如啦嚇，我講啲。未必會有啲條款，未必會俾個藝人或者俾個被管理者去做一啲有機會喺佢哋嘅角度有危險嘅行為嘅。 例如咧，跳蹦珠針 係啦，跳蹦珠針啦，跳降落傘啦， 係 揸電單車啦，滑雪啦， 好安全我突然間覺得。 去爬呢個 攀山啊、攀石嗰啲啊， 係啊，咁你話喂，咁樣唔公道喎、啊？你覺得危險啫，我覺得唔危險喎、啊，咁得，你張玉你可以唔簽噶嘛，係咪啊？咁有冇既定嘅原則？其實冇嘅，即係唔係話有個 list 喺度話嗱呢啲咪就係叫做危險咯？即係其實我係大家知嘅，即係嗰個日常嘅行為。咁你話唔公道咩？其實你走去，咁你都有買過保險㗎，保險都有啲嘢唔賠㗎，係 啊， 係咪先？咪一樣啫嘛。你買嗰份保險嘅時候，你有冇覺得佢唔公道啊？你覺得唔公道，你可以唔買，係嘛？咁呢啲咪就係會，咁會唔會有啲合約係會要求個藝人唔可以拍拖或者唔可以公開戀情，唔可以結婚，唔可以生兒育女嘅咧？我相信有，我只能夠話俾你，我相信有啦。咁點解會咁啊？冇得話點解噶？啊，呢啲係一間公司自己嗰個細則嚟嘅啫嘛。咁佢哋覺得有咁嘅需要，咪擺落去咯。咁而你又覺得 OK 嘅，咁你咪簽咯。咁但係好啦，去到某啲位，其實係可以協商噶嘛。喂啊，公司啊，我真係想結婚啊，而家。咁大家有一個共識嘅時候，所以可能會有時就係由經理人公司嗰啲頭先你講嗰啲 發布呢個消息啦， 事務所去發布呢個消息啦。 嗯， 其實背後咧可能已經係經歷咗唔少嘅大家嘅磋商協商傾好曬點樣。因為實在牽涉嘅就會包括你嘅粉絲啦，包括你嚟緊嘅影視或者歌唱嘅工作啦，包括曬你商業嘅代言嘅工作啦各樣。因為好簡單啫嘛，頭先你亦都提到啦，頭先我講咗係經理人同個藝人啦。剛才你提到就是说个艺人和商业的东西，喂我现在拍了个单身男神的广告、是的，那你这头拍完了广告，那你都要明白那个可能那个广告商他为什么找你呢、他就是见你哇单身贵族。 是个 image 很好、 啊。我 sell 这条桥呢就是 sell 单身贵族、可能去看屋定是去不知道 买车定是买手机这样。那你要接受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商業品牌，佢花咗 好多嘅錢喺你身上，亦都會花更多嘅錢。可能你喺周街都見到啲廣告啊，報章雜誌啊、電視啊、網上啊、網絡嘅廣告咁、啊、樣。哇！你呢頭我 sell 緊你單身貴族，嗰頭你宣布結婚，可能喺個商業嗰個客户嘅角度就會覺得，哇！你完全係打碎咗我哋嗰個單身貴族嗰個計劃、啊。 嗯， 咁呢個係一個商業決定。咁所以變咗可能亦都係有啲機會咧，就係喺嗰啲商業嘅合約上面咧、 嗯， 就講到明啦，你同我做兩年代言人，呢兩年咧你都係唔可以結婚嘅。 嗯， 咁又係嗰句咯，啊呢、這個你可以唔簽噶嘛，嗯、我唔做呢、這個對唔住啦，我其實我諗住結婚噶啦，我咪唔簽咯。 嗯， 啊所以就唔好話又係嗰句啦，唔係冇選擇嘅。咁嗱，絕對會有呢樣嘢係發生嘅咯。 嗯，咁我就而家開始了解多咗，點解有啲藝人可能會將自己嘅啲私生活啊、拍拖啊、結婚咧都保持低調，可能都同呢啲商業決定係有一定關係咯。 係嗱，係唔係全部咧？因為其實嗰個市場好大啊。 嗯。 啊，唔係話真係每一位藝人咧啊都會有咁大嘅叫做影響力啦、嗯，或者未去到某一個位。咁但係總有機會遇到噶嘛。 嗯。 當你遇到佢嗰啲影響力嘅時候，其實你喺嗰個市場越大，或者你嘅影響力越大，你嗰張合約就越大。 嗯， 當然啦，牽涉嘅錢亦都越多啦。 係， 咁當你有咁多利益擺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嗰啲條款入邊係會只會係 越嚟越仔細啊嘛。 即係等於啫嘛，譬如有啲好大嘅市場係喺、嗯、美國亦都有，喺中國內地亦都有。你以為淨係可以簽一張叫做護膚、美容、彩妝嘅代言啊？ 嗯， 如果當你係一個紅到透頂嘅藝人、嗯、啊，個市場好大嘅，我唔係賣個成塊面賣曬俾你、嗯，我可能我淨係賣個嘴唇俾你。 哦， 係啦，哦，你我淨係俾你包咗個代言兩年係個唇膏嘅咋？ 嚇，淨係影個嘴噶嘛？ 係影可以影曬成塊面， 嚇， 但係我可以接可能話。眼線、嗯、或者胭脂或者護膚品， 即就唔使用你個品牌啦。 係啦，因為你如果以往就話即個市場細啲嘅，或者未影響力未有咁大嘅時候，一係就唔買一買成塊面賣曬啦，或者代言就俾你包咗噶啦嘛。咁、嗯、所以其實合約條款呢樣嘢咧，就而家嚟到呢個咁透明度咁高嘅年代咧、嗯，就好即比較少啦，冇完全冇又唔講得嘅、 嗯， 比較少係會話嚇。點解我會簽嗰張咁嘅約嘅？其實比較少嘅。如果係，其實就會係我諗前期都係幕後人啦，經理人 要溝通得好清楚啦。 清楚咯。如果唔係咧，其實而家透明度好高噶啦。 嗯，明白曬啦。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7:24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啦。欧 系啊，小白讲讲啦，你头先都有出一个宣传声带话，东京奥运咧即将来临啦。 系啊， 距离咧日本东京奥运咧开幕只有少少嘅时间咧，唔少人都担心啦，有机会疫情爆发。咁啊，东京奥组委咧，前日咧就发布最新嘅选手新冠防疫守则啊，将会加重咧选手如果违反咗相关嘅措施嘅罚则啊，有机会咧。剝奪參賽資格喎， 係啊， 同埋咧要 驅逐出境， 係啊，驅逐出境，即係如果你喺選手村嗰度違規啊，或者出咗選手村，我唔知點樣違規啦，即係可能 離開選手村啦， 係啦，即係可能 喺一個佢哋唔允許嘅地方嗰度出現啦， 係啦，喺涉谷嗰度突然間，食串燒先咁樣，或者突然間大搖大擺嘅咁樣，喺市區嗰度出現，可能都會。觸犯呢啲防疫嘅措施，咁、我冇得比賽噶咯。 係啊， 估計啲選手咧都應該會比較守規矩一啲。唔知道你覺得係咪咧？既然都飛得過去啦嚇， 係啊，飛得過去咧係真係要守規矩。佢哋都預咗係守規矩噶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即係疫情冇人想嘅。咁但係如果東京舉辦奧運嘅時候咧，即係奧運期間，我覺得。點都應該俾翻多啲唔同嘅選擇去到運動。其實運動員咧喺嗰段時間要比賽嘅話咧，飲食方面咧都係好緊張嘅，即係佢唔會話特登要食大魚大肉，佢哋唔會，佢哋都有教練團隊嘅。不過我又覺得咁啊，始終有啲選手咧可能 好快脆比完賽啦， 有啲唔係個個都咁勁啊嘛，入唔到第二 round 咁樣係咪？ 係啦，有啲諗住我過去吸收經驗嘅，教練團隊都預咗你過嚟吸收經驗嘅咁樣，感受下大賽氣氛啦。雖然都唔知有冇人入場啦，而家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嘅時候，如果即係一早完咗比賽嘅，咁啊班機可能都仲有一兩日啦。 係啊， 咁你俾翻多啲選擇人哋， 會唔會有機會可以 stay 喺唔喺選手村？即係可以 呢個一定唔得，呢個一定唔得噶啦。不過所以我就係話。你不如俾翻一啲相關嘅服務喺個選手村入面發生，例如即係學阿歐頭先話齋，串燒嘅， 係啊， 你都擺幾檔喺度， 俾兩罐啤酒人飲下， 即係人哋比賽完嗰啲咪可以食下串燒， 輕鬆啊！ 你沙司米都冇食過，咁啊好難同人哋講我去完東京嘅喎。 但是估計即係比賽之前就啲教練就唔會俾允許大家食魚生， 唔得㗎啦， 因為突然間驚，喂、 這個 哎、搞肚子或者係咯適應， 除非日本選手咯，唔知道日本選手會唔會有呢個額外豁免適應咗嘛？ 啊，日本選手使唔使入選手村 都要喺度， 應該要啦， 都要喎，係 啊，係啊，咁啊 入營咯。 因為嗰陣時咧曾經未做過個運動氣泡係關於 NBA 嘅，咁咧 NBA 咧方面就有啲球員咧就話自己檢測就得。即系我日日都做检测，但系留喺奥兰多嗰、那个运动园区嗰度，咁啊即系自己可以自由翻屋企咁样啦。咁都有一个咁嘅情况，所以我就调翻转头，因为我唔了解东京奥运啊嘛。咁以为日本方面都可以得，咁你嗱东京奥运，譬如我住喺好近嘅，即系嗰个园区好近，就行都行到翻屋企咁先算啦。即系喺个叫做选手村嗰度，咁但系都冇得翻屋企啊， 冇噶啦， 冇噶啦，系嘛？ 系啊，因为惊突然之间群体感染，咁你又留咗出社区，同埋咧佢同 NBA 即系 playoff 嗰啲有啲唔同系咩咧？因为NBA 嗰啲大部分都系美国啊嘛，咁你今次奥运系咪全世界人都飞咗过去啊嘛？啲运动员 再详细啲同大家睇多少少啦，咁啊具体嘅机制咧，包括选手每一日咧都要上午九点或者下午六点咧提交呢个唾液嘅测试样本啊。咁啊，要交完样本，咁梗系会 check 啦。check 完之后，发现咧有染上病毒嘅话咧，就禁止比赛啦。咁啊，同埋要隔离啦。即系喺选手村咧，其实已经隔离咗啦嘛。 系啊， 再喺个隔离嘅地方再隔离啦。啊，呢个都真系即系比较孤独少少啦。所以大家有阵时净系睇到运动员咧攞牌啊，或者啊好型啊，或者好多代言啊嗰啲面向啦。但系往往咧都会忽略咗咧，做一个运动员咧，除咗叫做好早起身就要训练啊，用好多时间去练习啊，自己要调理自己嘅伤患啊等等啦。其实仲有好多嘅责任啦， 冇错， 呢一类嘅压力啦，需要去背负噶。 系啊，净系讲话运动员在營養吸收方面嗰、那個嚴苛嘅程度啊， 啊 你淨係睇 C 朗你就知啦， 就知道啦，攞啲汽水攞走佢 飲啊！ 今日係六月十七日，星期四，農曆五月初八，適宜祭祀沐浴。 今日做曬呢兩樣嘢先， 想做就開開心心做啦。今日忌入宅。嫁娶、迁徙 呢几样嘢，今日都要做、啊。 想做就开开心心做啦。今日都系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我会尽力爱护我哋嘅地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计划今朝九点二十二分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航天员出征仪式朝早大约六点半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太空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三名航天员包括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领命出征，他们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 三名太空人即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飞行任务，并且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太空站在轨组装建造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美国联储局维持基准利率在零至零点二五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表示，维持每个月$1,200亿买债步伐不变，直至委员会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取得实质进展。而联储局点阵图显示，至2023年年底可能将会加息两次。联储局指，随着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经济活动同埋就业指标有所加强，会致力在较长时期之内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率达到2%。美俄峰会结束，美国总统拜登召开记者会，形容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气氛正面。他向普京表明，并非针对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人，而是为了美国人民，强调不会容忍俄罗斯干涉美国民主或者破坏民主选举的企图。拜登认为亲身会面是很重要，可以令到对方不会误解意图，认为普京不想出现一场新冷战，双方同意研究哪些设施不应该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并且讨论到军控的下一步措施，同意两国官员举行战略稳定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啊，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咁车龙咧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非常多车。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一段亦都挤塞，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做咪做咯。 头日这一拉一扯，一位败个车，何妨暂借一高一。跳入激烈目空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 表面上是一首女追男的作品，事实上 Kirita 说这首歌不止套用在情爱上的，还是回应着每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和追求，鼓励你一起深夜回应。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 Choco Sea Travel 珠林田池中雪珠林 Pinko Sea Travel 监制冯汉铭，上榜五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Kirita 深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上时间8:37，七点三十七分先啱啊，讲错咗，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嗯，你正话讲紧日本时间啊嘛，快咗一个钟头， 快咗一个钟头， 讲得多咗东京奥运，自己喺个生理时钟嗰度教快教慢。 唔系，因为我望住嗰个湿度咧，见到个八字，我就讲咗八字。 哦，我人嚟咧先要讲嗰个天气先。 咩啊？ 今日咧呢个天文，我睇到唔系天文现。见到一个好靓嘅风景啊！咁话说，翻嚟嘅时候咧揸车咧，不过揸紧车我冇可能影相啊嘛，好想同大家分享，所以而家将佢化为语言讲俾大家听。你见到最靓嘅云啊，系点样嘅？最靓嘅云啊！ 嗱，平常我见到咧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好多人 post 嗰个天空相咧，就系好似一粒粒一粒粒，跟住排到好密咁样嘅，系啦，咁啊都好壮观嘅嗰种点点云咯，系 点点云啦， 系啊。 咁你见过耶稣光未啊？即系有啲人俗称有啲叫做耶稣光噶嘛， 即系话嗰啲导演通常会揾到一个位就哇，你睇下。我哋未来有曙光嘅， 系啊， 一听出去就系耶稣光， 即系可遇不可求啊嘛。即系话一嚿云好大嚿，点知突然之间穿咗个窿， 系 啲阳光咧，其他地方黑色嘅就透唔到落嚟啦。唯独是咧就系嗰个窿照到啲阳光落嚟啦。哇，好靓呢个景象，我都有幸见过两三次啫。咁多年以嚟啊，咁但系我见过嘅嗰个叫做耶稣光都系唔喐嘅。即係嗰個雲就停咗喺度啦，那個曙光就射咗落嚟某一個地方啦。我今朝翻嚟嘅時候咧，就係揸車出嚟，應該係經過差唔多喺貨櫃碼頭嗰度對開嗰邊嗰個山頭。 葵涌貨櫃碼頭 係葵涌貨櫃碼頭對開嗰個山頭，我就見到好大嘅烏雲，但係咧就有幾個窿，啲光咧啱啱就好似耶穌光咁樣透咗落嚟啦。但係嚿雲咧係行得好快，即係一路而家。真系有脚咁样啊！ 移动耶稣光， 移动耶稣光， 连埋嗰反云系嘛？ 系啊，咁我见到咧就系好似咧即系拍戏咁样啊，好似上面有个直升机咧，夜晚去追捕啲凶手咁样啊！嗰个大光灯照咗落个地下度，然之后咧不断行紧，见到嗰几条光咧不断喺度喺个山头上边扫啊！哇！好壮观， 唔系因为你一路揸车，所以你 feel 到佢一路喐噶嘛？细个咧，成日都 跟住月亮会喐嘅， 系个月亮跟住我嘅咁。 喂，俾你咁样问一问咧，我即刻谂先，应该唔系嘅，应该唔系。 因为以前见到咧都系企喺度睇，所以佢唔喐。 所以我见到呢一个景象之后，哇，真系好，即系大自然。有时候真系俾到一啲好靓嘅风景你睇， 一种赞叹嘅感觉啊，赞叹嘅感觉啊，开心开 心， 心情好，心情好。 不嬲心情都系咁上下噶啦。 好啦，早餐你噶啦，今日俾个机会你啦，发挥下。 点解咧？ 开心 share 啊嘛。 见到耶稣光啊，同见到耶稣一样啊， 大家开心心啦， 开心开心系啊。 喂，但系咧，我想今日咧就想问下你哋咧，有冇用过嗰啲网上买卖物品嘅网站啊？其实之前我都有讲过话我搬屋嘅时候咧就用得最多嘅嗰一排，因为唔想嘥啊嘛啲嘢。咁后来咧呢个网站我都继续有 keep 喺度嘅，因为咧唔止卖嘢，你会买嘢噶嘛。有啲 细眉细眼嘅，或者你唔一定需要佢新嘅，即系可能一啲配件啊，咁、人哋用完咁你又想要啊，都会喺嗰度揾到平平地。 你讲紧嗰个网站系无论新同埋二手物品都有嗰个， 系啊系啊， 狮子头嗰个， 系啦，贵啊平啊乜都有嘅。 有啊，我成日都用噶，其实都，中哥都成日用啦。 系啊系啊， 见到你系啊， 好中意睇 嘅，成日都执到相嘅。但系你喺呢个叫做应用程式入边咧，最憎系啲咩人啊？系咪啲十问九唔应嘅人啊？ 唔系你讲紧我买嘢定卖嘢先？ 问嗰个手机壳 系啊，冇复过我， 佢即刻闹人哋。 系啊， 你买嘢唔可以唔复人嘅，你记唔记得？ 唔系啊，嗱，你买嘢喺一个商店啦，虚拟嘅商店啦。咁你亦都想出售啦，咁、人哋问嘢你系应该答。 你可能东主又起休息一个礼拜咧。 好嬲，嗰次真系好嬲啊！因为我通常咧， 做乜嬲啫？ 人我买亲嘢，人哋都即刻复我啊！系啊， 好紧张嗰门生意嗬。 系啊，你有冇试过喺街市卖菜个阿姐唔复你？哎，阿姐啊，啲菜心点卖啊？你等多五秒你即刻行去第二档。我够胆讲，唔好话网上嘅世界咁快啊！ 咁你都系，如果你去啲实体铺头，你见到嗰个姐姐喺度，你问佢嘢啫。但系可能你去到个实体铺头系冇人喺度噶嘛，你咪问唔到咯。咁可能佢都冇上网。 潮文望住空气问：， 有几钱斤啊？ 几钱斤啊？啲菜？ 你可能会系嗰、那个嗰、那个人冇上网噶嘛，冇 online 佢咪答唔到你咯？你最憎系咩咧？已读不回 啊！已读不回， 即系佢明明睇咗你嘅信息。是不复你啊？ 系 咩？ 有啲咧又临场加价嘅、 啊。 我试过买一样嘢咧，通常我用呢、這个嘅社平台去买嘢咧，都系突然间谂起啲嘢啦，曾经拥有过，唔见咗，想突然间买翻，唔知点解嘅，跟住我就会。用 message 去录，即系用嗰语音录啦，譬如高智能方程式超合金咁先算啦。咁、我就觉得啊，睇完之后唔系好叻，啊，依家个价位系点咧？咁啊，可能有机会会出手啦。我唔知中哥系咪都会买玩具居多？ 都系啦， 系咪？ 都系嘅，都系嘅。但你要睇得好密嘅，无论系玩具又好或者其他产品都好，睇得好密嘅， 睇得好密嘅。 要咧经常及住嘅。如果呢一类型嘅网站咧，唔系净系得你睇噶嘛， 系 好多人睇， 好多人睇噶，啲即系流量都好。 系啊，所以你即系真系过眼就冇噶啦。 喂，咁我见你哋都咁熟悉咧，呢单新闻一定要同你哋 share 下，因为我自己睇完咧都有少少担心。咁咧就话咧，有一个十二岁嘅女仔啦，佢突然咧就收到呢个税务局嘅信件，就指佢咧喺呢个平台上面呢、這个狮子头嘅平台度咧有一个嘅买卖户口，咁咧就叫佢补交翻过去三年咧总共8,250元嘅商业登记。费嗱，咁阿女十二岁咁收到，梗系惊啦，梗系就交俾阿妈啦。咁阿妈咧最初咧就以为系骗案，你知道呢一排咧好多嗰啲唔同嘅骗案出现噶嘛。咁阿港妈咧都非常之引以为戒嘅，咁啊会唔会呃人噶？咁于是乎咧就揾咗好多方法去到求证啦，又核对下封信上面嘅资料啊、签名啊等等啊，又打去问啦。咁发现咧呢封信又真系税局寄俾佢个女噶。咁佢又認為啊，呢、這個事件到底係咪真係成立嘅咧？咁樣 問咯， 係 啦，税局就話係啊。 税局好快聽你電話， 好容易推敲到咧。如果唔係，即係如果嗰封信唔係真嘅，唔係如果嗰封信係真嘅，咁即係佢唔係俾人呃啦。通過呢封信，係佢係真係開咗一間公司啦。咁好明顯係三年前佢個身份證俾人攞咗咯。 哦，嗱，咁件事嘅緣起係點樣咧？佢女女咧？ 就是Carol 嗰個公司報税報埋佢嗰份咯， 唔係嘅，即係可能有人用另外用盜用咗佢個名。 中哥個諗法咧就係有人盜用咗呢個十二歲小朋友名啦。我又覺得係間公司覺得哇，你都賺好多錢咁、樣咁。咁我冇理由，我嗰份要幫你， 因為佢講曬係商業登記費啊嘛，即係佢係 即 係 當 係 一間公司， 即係要交税啦，要交税啦，係咪？ 佢商業登記費係啦，因為佢話佢有賣嘢，咁 suppose 你賣嘢賺錢咧， 就係商業行為。 嗱佢。後來咧問咗律師咧，就有一個意見嘅。但係講翻點解，即係你喺呢個網站雲雲咁多個買家賣家，揾到呢個十二歲嘅女仔，你仲要諗下嗱，其實你哋都有登記噶嘛，上去買嘢。咁點解會揾到你個地址寄到封税單俾你咧？ 你唔好低估税局喎、 啊， 嗱係啦， 唔好低估税局， 係 呢、這個我肯定講俾你聽，全世界唔係淨係香港啊，全世界即重要嘅事情講幾次啊？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最efficient 就係 嘛， 最 efficient 最 有效 最有效率嘅部門 就係稅局， 佢要講埋英文，因為比較有國際視野， 啲國際視野。我唔係講其他語言， 廣東人咧， 即係法文、德文都想講埋。 小白福建話點講？ 日文都講埋， 日文點講？ 最有效率嘅就係稅局。係 嗱，咁講翻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就話到囡囡咧喺2019年嘅時候就開設咗呢一個户口啦，就買賣一啲二手物品。幾年間咧，其實係有十。几单交易嘅啫，几年间系十几单，咁主要咧系买嘢，而妈妈咧就话卖嘢咧系唔够十单嘅，因为其实佢有晒记录噶嘛，买啲咩卖啲咩，咁囡囡咧当初开呢个户口咧就系谂住购买呢个卡通片啊，星光乐园嘅一啲东西啦，系啦，即系同中国嘅差唔多啦， 各人有各人喜好， 各人有各人嘅喜好啦。 我笑系因为哇，释放， 释放系啦，星光乐园你识唔识？系啦，咁跟住而家咧佢就话啊，因为买完嘢啦嘛。咁你个 account 有得买有得卖嘅时候，就出售翻一啲公仔啊、小说啊、文具啊、漫画啊咁样样啦。咁商业状商品嘅状况咧，有全新，亦都有二手嘅。咁妈妈咧就曾经怀疑呢封信系咪嗰啲咩钓鱼骗案啊咁样。咁不过打翻去税局之后咧，就确实呢封信咧系属实嘅。咁而信上面嗰两个职员嘅名咧，亦都真实存在嘅。咁就被邀请咧去到税局嗰度咧进行呢个商业登记。系啦。咁對於點解即係媽媽咧有頭先嗰個疑問，點解封信會真係寄到你屋企咧？咁啊媽媽咧就估計會唔會係因為自己個女咧比較年幼啊，咁佢知道個女會喺呢度即係有一啲交易啦，咁就淨係準佢以郵寄嘅方式去到交收，咁變相係咪就已經公開咗自己嘅地址咧？咁樣，咁佢亦都有問過稅局嗰邊嘅。咁嗰边咧就话有专人去查，系啦，即系好似中国嘅意思，我要去查就会查到噶啦，咁样 冇可能查唔到 嘅。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其实都有报章会去问翻律师嘅意见啦，即系到底其实系咪真系一定要交呢啲商业登记税嘅咧？ 系咪所有商业行为都需要一个商业登记咧？不如直白啲咁样问 啦。系啦，即系因为好多人即系其实我哋都有喺呢个网站嗰度买嘢卖嘢噶嘛，系啦，咁 我有个二手银包。多咗出嚟卖俾崔杰彤，咁又构唔构成一个 商业行为？系一个商业行为嚟嘅，系需唔需要嗰张 商 业 登记 咧？ 需唔需要 BR 佬咧？咁样白啲咁样讲。 嗱，咁啊，根据阿六大律师嘅建议咧，佢就话其实咧，你嗰个买卖行为系咪需要做呢个商业登记咧？视乎有四个因素嘅。第一就系、是、有冇呢个营运生意嘅意图，系咪一门生意？第二就系、是。從中有冇獲取利潤？嗱，呢兩個因素咧係要同時考慮嘅。譬如頭先阿歐你講，你嗰個係舊嘅銀包，你係折讓曬嚟賣俾我嘅，咁可能你係蝕住讓嘅， 即係有 depreciation， 跟住就唔當有圖利嘅成分，我冇 mark up 到啊嘛，理論上係 啦。嗱，如果要一同二咧，係一齊去到考量啦。 咁深 嘅，係啦。如果上述兩者都成立咧，再要視乎， 係 啦，再要視乎你嗰個行為係持久性。定是单一行动、因为你作为一门生意是持久经营的嘛，他会当你譬如你刚才那个银包樣你每有十个同款都是这样的银包卖的嘛，是不是、你持续这样卖那样东西可能就叫做持久的行为啦，如果你单一呢就不算的，最后呢就要看看、就是、你持续的时间有几耐啦、大律师呢就说如果符合了刚才所说的四个因素啦，就算你当事人唔觉得自己做紧生意咧，嗰咁税局咧亦都会当你系一门生意去到计嘅咁样。咁不过咧，即系根据呢个律师所讲啦，如果妹妹呢个情况咧，佢就话应该系未必需要嘅，应该系唔需要嘅，因为佢系即系唔系获利啊嘛。系啦，同埋佢亦都唔系持续啊嘛，即系佢都系十单啫，即系几年里边咁样，系啦，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就觉得首先如果大家即系收到一啲咁样嘅信件等等啦，即系唔需要惊慌先嘅，系啦，首先你去好似妈妈咁样啦，即系呢个事件嘅妈妈 嘅支援， 系啦，首先去查证系真定假先，系啦，千祈唔好第一就自乱阵脚，要睇下呢一个文件系真定假，有可能真系骗案噶嘛，咁第二咧就系睇下一啲寻求专业嘅意见， 去到呢度就好烦啦。即系以下落嚟都系我个人意见啦，纯粹个人意见啦。去到呢一度啊，咁你会点做啊？如果你系妈妈， 嗱，根据呢个律师所讲咧，如果当事人如果唔认同税局，可能你哋都试过啦，即系帮你计完个税之后，你觉得唔啱数嘅话，或者有异议咧，你系可以提出证据，然之后咧去做一个嘅 复核 噶嘛。 问题就喺呢度啦，你唔认同啊嘛， 系啊， 于是乎你就要攞证据出嚟啦， 系啊， 你会自己攞上去啊。 定还是找翻一啲专业人士攞上去啊？ 哦，自己攞咯。 哦，你自己攞，咁、啊、你即系你就叻啦。但系咧、啊， 但 系 中哥嗰盘数好大噶嘛，你又要找翻会计师计， 会 计师又 甚至乎你可能要找律师， 系再收多一次钱，律师又收多一次錢。 咁可能咧，可能俾律师嘅钱仲贵过我俾税局嘅钱。 系啊， 呢、這个就系即系最头痕嘅地方。所以成日咧，即系我又系我个人嘅意见啦。一牵涉到法律咧，我成日都唔明点解咁贵嘅。 是 即系点解咁贵咧？即系贵到系有啲过分嘅。 唔使惊，唔使惊。我睇过你嗰个账户，你冇乜逃利成分嘅，好多时都系折让。而我自己个账户仲得意，有啲系免费送出去添。咁所以咧， 喺个网度有啲系免费嘅。 我建议咁，如果你都觉得冇逃利咧，唔够安全咧，你有啲嘢免费送出去。 嗱，你讲话 有冇啲玩具多咗？ 你讲玩具嗰一样嘢，成日都话咯。喂，我卖玩具，我都系。跟个市价啫，我冇话专登赚，亦都冇话专登蚀。如果全个网站里边同款嘅玩具都系大家都浪高咗个价嘅， 大家都系1000蚊嘅，我冇理由买七嚿水噶， 冇理由噶嘛。咁调翻转头，如果大家都系蚀紧嘅时候，我亦都唔会咁蠢，将佢浪高个价噶嘛，系冇理由噶嘛。 系啦， 咁我都跟住大家行嘅啫。 咁我要睇下嗱，因为头先我有四点噶嘛，咁我睇下你啊，就算你个价钱系合理嘅话，即系唔系蚀住样啦咁样，咁睇下你系咪买完一件又一件，买完一件。 我眼光好得，即系我简称建议都升值。 嗱，所以我头先加呢个可能真系生意咯。 我加一个元素落去，所以你有啲。啲嘢真系要送啲出嚟， 系 免费送赠，咁你又冇减退咗商业味道啦嘛？ 送 免费送， 我净系送你翻屋企啫。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于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于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见。在你也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我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于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于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 回头那对，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乐园。在那边相见。 7:56，听过有 Tonic 的离散醉， 短短地咁啊，同两位倾下啦。特别系 Kitty 啊，最紧要一样嘢咩咧？即系去到啲多草丛嘅地方咧， 多蚊啫， 系救命啦！佢一定系又喷呢样喷嗰样，如果唔系都好难去到嗰度。喂，但系咧发现有一个新嘅方法可以驱走啲蚊。 系 传说咧，嗱呢一个实验咧就话暂时嚟讲系非常之有效，去到令到啲蚊咧本身已经唔接近你。咁係啲咩呢？嗱，你知啦，本身呢個大自然係好奧妙嘅，咁每一種嘅昆蟲啊，佢哋都有天敵噶嘛。咁呢個天敵係咩呢？就係、是、蜻蜓啦。原來一種嘅蜻蜓咧，佢都相當之大隻嘅。咁嗰個蜻蜓嘅翼咧，打橫打開嘅時候咧，佢都有成超過13 cm 咁樣嘅。咁都真係幾大隻。而呢啲嘅蜻蜓咧，佢哋本身咧係食昆蟲啦，包括蚊啦，可能連埋蜜蜂佢哋都會食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係一種咧，即係地幾算係肉食性嘅昆蟲嚟嘅。咁周圍飛啦，咁佢離遠咧，其他昆蟲見到佢嘅時候咧， 都驚啊， 避之則吉。於是乎咧，咁有人咧就話啊，不如用呢一種嘅蜻蜓去到做一啲裝飾品，即係例如好似鎖匙扣。就做翻一比一啦，當然因為其實10 cm 係大隻，但係都係唔係話超級大隻啦，都仲掛到喺個袋，或者可以掛喺個條腰嗰度嘅。咁啊實測咧，竟然間咧都非常有效喎、 啊。即係假嘅嗰只， 假嘅嗰只 嘢係標本嚟嘅， 唔係標本嚟嘅， 有啲稻草人嘅道理，冇錯，擺個假人喺度， 冇錯啦， 假蜻蜓 就係稻草人嘅原理啦。咁啊而家呢一隻嘅蜻蜓咧做出嚟其實個樣咧都係 真啊， 都係幾真嘅，因為可能佢呃其他昆蟲啊。咁如果做得太假咧，啲昆蟲都笑佢。 但係啲蚊有冇咁蠢咧？你明知佢唔喐噶嘛，即係呢只嘢係唔喐噶嘛。 佢係唔喐啫，但嗱你諗下，蜻蜓有陣時咧，佢企喺個花頭上面咧，喺草頭上面咧， 佢 都係 唔 喐 噶 喎。 係啊， 有冇唔喐咁耐啊？即係企到。 唔係咁，但係可能嗰只蚊冇睇咁耐咧。係 咯， 我見佢行過，跟住唉，算啦，下一個啦咁樣。 蚊睇嘅速度同我哋睇嘅速度唔同啊嘛。蚊嘅一生人，蚊生咧都短過我哋好多啊，係咪先？咁所以佢見到嗰個蜻蜓咧，有陣時可能我哋掛喺個書包嗰度，咁我哋有陣時吠下佢啊嘛，咁佢喐喎。 喂，佢點實測先？ 佢實測咧就係揾個人拎住呢一个嘅蜻蜓， 系假蜻蜓， 假蜻蜓就行入去啲草丛入边，坐低啊咁样，睇下佢有冇俾蚊针，同一班咧就系喷咗嗰啲唔系杀虫剂，喷咗驱蚊针、驱蚊液嗰啲咧，就一齐 check， 发觉咧原来拎住呢一个大型蜻蜓嘅一比一模型咧，竟然间系冇俾蚊针。 佢系咪嗰啲血型啊，定系本身佢系人嘅问题啊？啲蚊都唔针佢。 系啦，好多人都谂呢一样嘢嘅。咁但系 应该其实如果做实测咧，系两次都系同一个人啊嘛，系啊， 即系可能啲同啲体味有关。 睇下去翻正话嗰个网站，睇下有冇呢只嘢卖，买一打俾阿崔杰同啦。 系一打够唔够啊，钟哥？ 粘晒身度，好先， 叫佢扮蜻蜓啦。 白嘅忧虑是毫无根据，两国应该对核战略稳定负责。被问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普京说纳瓦尔尼知识自己违法，而且是屡犯，认为纳瓦尔尼很清楚自己被通缉返回俄罗斯是故意想被捕。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星期三公布再多9055宗确诊个案，是2月25号以来最多9人病逝。国会下议院大比数通过将撤销英格兰最后阶段防疫措施的日期押后4个星期，直到下个月19号。 卫生大臣夏国仪话，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占英国新增病例九成六，过去一星期的入院人数升了四成八，大部分是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五十岁以下人士。推迟放宽防疫措施是希望让更多人完成打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77，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7点，跌1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76美元，卖出1,817.8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骤雨，九龙城、油尖旺同黄大仙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先讲翻港岛区啦，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噶。维园道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对出。环保大道回旋处近住超顺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超顺路啦，出翻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啦，同埋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大约系四分钟前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再重复多次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前少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加龙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嗰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水泉澳村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返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宋皇台道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御港湾。在新界方面，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电影《狂野时速》系列咧嚟到今年已经系第九集啦，里面有呢一首咧人多势众嘅主题作品，新入榜占第十位。Ty Dolla Sign、Jack Harlow 加埋 24K Golden。 Medals round my neck because I won. And I'm not gonna stop winning. And I'm not gonna stop spinning. Lifestyle, I'm locked in it. 10 weeks, I've been top tenning. She need me like oxygen. Felt the same till I got finished. Big ring with them rocks in it. When I pop one, I'm like Popeye when he got spinach. I'm clean cut with a pop image. But it's demons that I'm locked in with. Take 有很多人都说来到今次呢 F9 呢的情节就太过天马行空了，但是里面的电影作品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线的 hip hop 人马。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Jack Harlow, Ty Dolla Sign还有 24K Golden, I wo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同埋钟哥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今日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 O, 大家好，晨光嘅听众你哋好，星期四愉快。 係星期四精精神神啦，咁啊今晚美股表现点啊，同埋加上联储局个议息会，你又有啲咩分析呢？交俾 Dicky 多讲几句啦，唔该晒。 好，先讲下呢就係昨晚发生啲咩事先。咁啊其实呢过去呢几个交易天呢、就是、全球嘅投资者都等緊呢一日嘅啦。以往呢你都知啦，即係联储局啊一年都即係举行唔少次数嘅会议啦，正正常常都8次㗎啦。咁但係呢就今次都会係比较係个专注度高啲啦，吓备受瞩目地关注嘅一次嘅会议啦。点解呢？嗱，我上次呢都记得呢都有略略都提过下嘅，就係话当全世界都见到哇通胀都系一个问题嚟㗎喎，咁而如果通胀系一个问题，咁一个央行啊，尤其是即係美国嘅央行联储局呢，咁究竟会出啲咩招呢，做啲咩呢？嗱，咁啊其实呢都系嗰句，都冇咩可以做嘅啫。即系话讲紧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又好啦，讲紧咧每个月买紧个1200亿美元债券嘅呢个计划都好啦，又唔会点大变嘅。不过咧都有讲过一个概念，就系话嗱，唔使变嘅，正所谓唔使用剑嘅，提下一个时间表就得噶啦。嗱，咩意思？就即系话只要佢提下啊，咦，通胀、哦。几时收水先？谂下时间表先。嗱，真系谂下咧，都可以令到股票市场咧就为之一震荡嘅。咁嗱，呢个情况真系出现咗。因为咧，当寻日咧就系、是、当联储局咧就宣布，哦好啦，继续维持住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0-0.25%不变，继续维持住买债规模不变。哇！但系即系而家见到咧，联储局嗰13个委员咧，已经系即刻咧就物流紧股啊，物换套物圈咧，已经谂住咧2023咧就开始咧慢慢就加翻息，甚至乎咧系唔止一次，去到2023可以有2次。比起之前咧，就系、是、对上一次会议嘅时间咧，多咗好多一啲比较即系所谓鹰派啊，即系预期要加息嘅呢一啲委员，咁所以咧。 即刻咧個股市咧就明顯地咧就受到壓力。 嗯、 當其時咧就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個道指咧即我都唯有唔瞓覺住啦，睇埋佢嗰只，就已經跌到成300多點過外咁。哦，即係咧就明顯地叫做上個星期講嘅呢個情況都反映咗。咁當然啦，埋單計數就指265點嘅跌幅啦。咁但係都好明顯咧，就係、是、大家都會開始擔心，就係、是、話第一。即係對於呢個經濟增長嘅預測，聯儲局係睇得樂觀咗嘅。咁但係對於個通脹嘅預期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樣嘢，就早排咧就都有講過一個數字，就係、是、CPI 啦，即消費物價指數啦。咁呢個啦，當然啦，好反映到美國個經濟啦。咁亦都有一個所謂嘅 core 嘅 CPI 就核心嘅通脹嘅數據，但仲有一個平減消費者價格指數或者物價指數，就叫 PCE 嘅。咁其實咧兩個數字咧都係反映緊即係美國通脹嘅情況。咁啊，聯儲局就比較睇後面嗰個嘅。平時我哋分析員咧都兩個都睇嘅。咁冇嘢嘅，一個經濟局計嘅，一個統計局計嘅，冇乜特別。總之兩個數咧都要金睛火眼度睇住。咁而家呢一刻咧就即係反映得到，當個即係通脹嘅情況開始出現啦。咁跟住咧。聯儲局而家即係每一次議息會議之後咧，都有記者會噶嘛，咁啊，鮑威爾都即刻出嚟講嘢啦。嗱，即係咁樣，當然咧，而家咧我係翻譯咗佢嗰啲英文嘅，咁咧就係、是、recap 面呢一個中文咁樣啦，係啦，就係、是、咧通脹如果嚟緊幾個月咧都係持續高企咧。仍然係未緩和咧，甚至乎咧，比起聯儲局嘅目標通脹咧，喺一段時間裏邊啊，聽住啊，一段時間裏邊都高過呢個2%咧。唉，咁即係就算加息咧，仍然都會維持住呢一個所謂嘅相對地高度地嘅寬鬆。喂，講你咁講啦，加息係加息啦，講咁多，即係所以簡單啲講咧，即係當聯儲局真係要加息咧，點講都好咧，都會係對於個股票市場。会带嚟一个少少嘅即系或负面影响嘅。 嗯，我嗰个问问阿 Dicky 另一样嘢啊。咁啊，其实咧，先讲一讲先。其实我好想箍牙嘅以前，即系靓仔嘅时候，即系觉得啲牙唔靓。咁但系咧，最后冇箍到啦。点解咧？太贵啊，冇钱。咁终于谂下点样可以赚钱咧？最近机会嚟啦，即系可以有啲相关嘅股票或者啲板块咧。我买佢嘅股票，如果我赚到钱， 就可以箍牙， 就可以箍牙咯。我俾翻佢啫，但系点知咧，我又抽唔中喎。咁但系如果而家呢个价再去追唔追得过咧？因为已经太过分啦嘛。 系讲紧呢个时代 时代天使啊。 嗯， 唉，咁啊，一句讲晒啦。有阵时咧都系讲时机嘅。 嗯， 即系有啲箍牙又好，即系抽一只新股又好，追一只新股都好，我都讲时机嘅。有阵时咧箍牙，即系我唔系话中哥。即係而家資深得滯，只不過係有時通常都係見到啲十零歲啊咁樣，可能即係啲牙都未即係完全定曬型嘅時間，箍個效果好啲。新股都一樣，即係當你而家會見到，哇，升咗倍幾咁， 係咯， 係唔去追啦，因為即係同一個概念，即係比喻啊嚇，即係你買衫又好啦，箍牙都好啦嚇，即係原本哦得啦，嗱全包宴咁多錢搞掂，但係而家突然之間。只是隔了一日其实 ,ok? 隔了一日你走下去你以为都是一样价钱。不是喎而家贵一倍半的喇喎。咁讲真啦唔好话乜嘢唔好话箍牙啦。唔系个袋呀我都唔制啦。嗱简单啲讲呢就係新股呢我永远都会有个咁嘅建议中局嘅。我好记得呢最初快手上市嘅时间我都记得呢即係1024快手。我都叫大家认购啦抽啦有钱赢嘅咁。咁但係当大家抽唔到嘅时间呢就梗係好似有种酸溜溜嘅感觉嘅。 咁、 哎呀我抽唔到哎唔理啦哎开市都照买啦几多钱都好啦。咁我就当其实都语重心长地劝大家千祈唔好你冷静啲啦。如果你真係好想冲入去嘅时间你远离你个报价机啦，你饮杯冻水啦，你冷静少少啦，出翻去先讲啦，最好就直情唔好睇佢住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唔系话我有水晶球，咁但系当时咁样劝大家，快手由115蚊嘅招股价，最高升到400蚊几蚊过外，最后而家嘅跌局咧。就跌咗一半咯，比起高位跌咗一半系有多嘅，咁所以咧，我只可以语重心长嚟讲，历史将会不断地重演。如果抽唔到嘅， 算啦，你放過自己啦，你放過佢啦，唔好高追啦，即係幾多錢我都唔會買㗎啦，簡單啲講。咁所以呢就即係勸喻就係咁樣，當然啦，即係聽唔聽嘅，咁大家就自己考慮下啦。 收到，收到。 如果我而家呢個年紀再箍牙，可能箍完之後呢啲牙都開始甩啦。 咁你又唔好絕望住喎。 唔會嘅。 唔会嘅， 系 咪？因为我正正就想问 Dicky 啦，咁啊，阿钟哥就唔好咁样冲入去啦。但系为咗佢棚牙咧，我喺度谂，可唔可以喺第二啲股嗰度赚翻少少嚟帮补下？系啦，睇下呢个体育用品股又值唔值得去，即系识住买入啦。嗱，见到李宁咧就由呢个新疆棉事件发酵咧，一路升到而家咧破晒顶咁样。咁啊，跟住咧见到礼拜二嗰只特步咧，又系一升咧升咗三成。见到细只啲嗰啲中国动向咧，又有得升，咁其实呢个板块系咪真系可以睇下有冇边一只追下落后啊？又或者系真系可以觉得受惠于呢个奥运同埋国策咧，中长线都睇好，可以识住买入，帮补下阿钟哥嗰啲箍牙费啊？系啊， 唔知点解之前咧一讲呢个话题咧，我突然之间咧脑海里边咧有画面啊！我突然之間咧諗起呢一句歌詞啊，年輕的碰著誰，亦能 就威風啊！琴日嗱 賺好多啊， 賺啊，勁啊，唔使做曲奇餅啊，勁啊， 特步留底 KOL。 大家都知道講乜，就因為咧當時咧就大家點解會咁關心啊霆鋒咧，就因為特步咧就曾經定點向佢配股嘅，咁而家咧大家咧就一定大計數，咦唔係講少，升好多喎呢係股份，咁所以咧一講睇用品股咧，唔知點解我就真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咧就已經響起呢一個音樂啦。不過簡單啲講啦，即係睇用品股而家呢一刻。是不是再追呢？嗱，我会觉得咁嘅，往往都系㗎啦。即係当有啲哇睇到嘅大嘅事件喎，咁当然啦，即係奥运在即，咁梗係大事件啦。咁你话会唔会真係会惠及咗呢啲公司嘅业绩呢？今次嚟讲即係我咁睇啦，睇住个电视直播啫，今次极其量都系，系咪？咁会唔会系真系要买多两对鞋，整多兩件體育嘅服裝咁，係可能要嘅。正所謂有陣時，好似 Kitty 嗰啲社交平台咁啦，打下卡啊，影下相 都要啊，次次都係嗰件咧， 係咯。係啦，所以咧，即係真係會賣多咗啲嘅呢啲時間。咁但係你話喂李寧，即係作為龍頭，歷史性咧去成九十倍，咁真係唔再平啦，只可以咁講。咁所以去到呢啲水平咧，就即係。未至於話高處不勝寒，但係估值的而且確就開始偏高。基本上就所有體育用品股都係咁啦。就算你話美國上市嗰間咧，即係鄭秀文 N 年前演唱會嗰唐眼眉嗰個咧， 都係 即係大家都估到我講邊個牌子，我又唔幫賣廣告。我覺得基本上就都係已經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咁如果你話而家去買咧，都係嗰句啦，你係唯有就係用你投資嘅錢咧去控制風險，即係。其量就少注疑情啦，同埋都系只食而高酬啦。 哦，咁钟哥你棚牙就 算啦， 摆埋一边先啦。 O K 嘅，系啊， 食下嘢算啦。 我再揾下睇下有啲咩帮到你啊。 好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啊，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好持有嘅，多谢晒。 好， 唔 该 晒 Dicky， 听日再倾， 听日倾， 好，听日倾，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记唔记得咧？我之前咪话有雪糕优惠嘅， 记得。 我又搵到另外一个雪糕优惠啊！不过呢个雪糕咧就唔系经典雪糕， 系咪两日啊？食到 系啊， 限时优惠啊， 定系过期噶？十点前截止咁样， 定还是两个钟头啊？雪糕优惠， 今日几号啊？ 今日几号啊？ 十七号嘛，今日开始，一年四日，父亲节。 快闪优惠嗱，呢个佢写得好，写明快闪。 一年四日边四日啊？ 咪就系今日咯，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你话一年有四日啊嘛？边四日啊？一年四日。 一年四日咯，系啊，嗰四日系啊，趁住父亲节买个雪糕咧，就氹下爸爸开心啊， 甜甜地啊。朱古力雪糕贵噶，好似系咪？ 贵啊，咪同埋我想讲咧，佢间唔时都有做呢啲买一送一嘅优惠嘅，嗰条队咧长到不得了。咁同埋咧，你买一送一咧，有一个嘅吊诡嘅地方就系你。一系你一个人食晒两支啊，一系咧你就隔篱要有个人同你分享嗰支免费嘅雪糕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觉得佢几贴心嘅咧，就系佢有两个方式俾你选择呢个买一送一。第一就系好似平时咁啦，你买一支咪 折 多一支你俾你咯，咁我咪请阿欧食咯咁。咁但系如果我咁啱自己一个人好想攞到呢个优惠嘅，咁佢都有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可以选择攞一张咧呢个雪糕嘅换领券。 全货，即好似啲名贵红酒咁样，去啲餐厅同我全起佢。 喂，几好啊！ 几好啊！嗱，呢一个咧，但系听埋先，谂 通咗啦，佢终于咁多年以来。 同埋我会觉得佢真系想俾个优惠你咯，系啦，即系唔会觉得嘥咗啊！即系咁，我夹硬食两支，何必咧？系咪先？跟住又要减肥。佢咧就话呢一张换领券咧，就需要喺购买之后七日内兑换嘅。咁即是话，如果你十七号今日买嘅，咁啊廿四号之前就换咯，十八号买嘅又廿五号之前兑换咯。如此類推， 但下一次使唔使要買嘢先可以用翻嗰張優惠券？ 唔使嘅， 唔 使嘅， 就可以換到嘅。 佢呢間真係間唔時就會做啲優惠， 屋 企附近有一間咧，真係排得好誇張嘅，咁啊排到。即係排嗰啲人咧，又要影相喺前邊咧，人哋畢雪糕落去都要影相拍片。我要諗，其實呢啲畢雪糕啊嘅鏡頭，我哋由細到大起碼睇咗三千幾次啦。 好奇怪啊！父親節點解要送雪糕咧？ 唔係純粹因為熱啫，我諗。咁啊，譬如可能你同爸爸出去食飯咁樣，咁啊飯後甜品咯，食支雪糕。 問下你問阿小白啊，如果真係父親節送雪糕，都係佢買俾個仔。 系啊， 咁唔会个仔买俾个阿爸噶嘛？ 咁佢买俾个仔，咁平时咧一支已经贵噶啦嘛，咁而家佢自己都有得享受埋，咁咪抵咗咯。 我原先都想帮一帮呢间雪糕铺嘅，因为其实啲雪糕都几好食。但系谂一两谂咧，我即时谂啊，如果带阿爸去食雪糕，佢第一句说话系咩？ 生冷嘢唔食啊！ 佢咪咦啊？ 第二个字啊， 生冷嘢唔食，唔系佢个句子都系咁样嘅，你讲得冇错啦，佢句子结构都系咁样，但系第一个字有少少个发音上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喺度咁样，但究竟系一件好事唔好事？因为咧细个即系阿爸带我食雪糕啊，我估佢个概念都系谂住啊带翻爸爸食雪糕啦，但 系 要留意翻咧。啲男人上咗年紀咧，唔係個個好似鐘哥咁中意食甜嘢嘅。我真係啊，係啊， 唔緊要啦，佢得三百套就每一日限量。咁如果你 你頭先你唔講有限量嘅， 唔係啊，你俾我而家講埋。 咁除一聲就冇噶咯喎。 唔係啊，咁我見你哋嗱又話爸爸又話怕生冷嘢，唔緊要咁，你讓俾其他唔怕生冷嘢嘅爸爸咯。 喂，唔係啊，得三百套，我係去買啊。 每日每一間店有三百套，係啦。咁同埋咧，其實我諗佢真係整唔切啦。佢話。在买一送一期间呢暂停卖其他好味嘅雪糕，即系平时佢系可能有其他好味嘅。 佢即系做朱古力嘅，依家我记得佢系真系净系。 唔系因为可能平时佢譬如有两个机咁啊，两个味，三个机咪三个味咯。咁但系而家佢又要买一送一，限量三百套，咁系咪真系六百支啊？咁佢要即系快速地系咁整嘅咁样。咁啊，所以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咁啊，虽然佢父亲节期间推出啫，咁你除咗同爸爸食，即系如果佢怕生冷嘅，你都可以同你 同阿小白去食啦。小白都系爸爸， 好啊，同你食雪糕啦。 我都怕生冷喎， 系啊，咁同中哥去食咯， 同我食拉面啦，不如 系啊，食软雪糕， 好啊， 咁啊，大家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二十八分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十七日系一年嘅第一百六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一百九十七日。1994年6月17号前美式榄球运动员奥伦塔尔詹姆斯辛普森被指犯下两宗谋杀案与警方进行飞车追逐。辛普森被指控杀害前妻及其好友。为了转播追捕，全国广播公司甚至打乱1994年 NBA 总决赛第五场的直播。这次追车逮捕和审判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广受关注的公众事件之一。1995年10月3号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2008年辛普森被指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持枪抢劫和绑架等多项重罪，判处33年监禁，在2017年10月1号获得假释。6月17号出生的朋友做事认真，向着目标全力进发，对自己要求极高，容易对身边人造成负担，拥有超乎常人的体能和心智能力，情感表现较为逊色。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和亲人容易产生摩擦？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当中仍然有好多盲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今朝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的法庭搜令，搜查一间位于将军澳的传媒机构。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人员到达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进行搜查。国安处表示，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在进行中。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朝早拘捕五名公司董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据了解，被捕的五人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同埋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朝早9:22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同汤洪波朝早出席完出征仪式之后，由专车再到发射场。目前已经登上神舟十二号飞船的返回舱，不时翻阅飞行手册。出征仪式在朝早大约6:30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太空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三名太空人即将展开为期3个月的飞行任务，并且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太空站在轨组装建造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美国联储局维持基准利率在0-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表示，维持每个月$1,200 亿买债步伐不变，直至委员会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取得实质进展。而联储局点阵图显示，至2023年年底可能将会加息2次。联储局说，随着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有所加强，会致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率达到2%。市场关注联储局几时开始缩减买债规模，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未有提供具体时间，只是说会继续评估经济进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7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 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9点，跌2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01美元，卖出1,816.7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这一段还是车多，排到去泥围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很长的，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在沙田方向车龙去到圣座治大下对出，反方向去尖沙咀咧，龙尾去到联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亦都行车缓慢，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洪水桥轻铁站一段挤塞，排到洪天路。咁另外深井段咧，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亦都挤塞，排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加龙村。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随着物联网装置数量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增长，物联网攻击次数亦都会随之增加，所以使用物联网装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例如使用网络摄影机的时候，千祈不要将镜头对着私人或者敏感区域，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应该将视像镜头遮盖和关闭个收音器。 其实当你不需要用到物联网装置的某些功能又或者服务，例如是远端管理、档案传输、虚拟私人网络等等，最好就熄了它们了。 由于大部分装置都设有记录功能，通常预设为关闭状态，你可以启用记录功能并且定期翻看记录，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活动。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三五成群几多点父亲节特别版， 我出题先。一人一个父亲节，但其实父亲不想做的事。 吃饭庆祝但要阿爸俾钱， 做司机 去饮茶大概攞位， 做家务买蛋糕大个味阿爸唔中意， 收礼物大嗰份礼物叫心意。 够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黄天怡、方子豪、阿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做人仔女嘅你识做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绝对无敌。喺九零年代初期，有一系列嘅机械人动画就系、是、流行用小学生嚟到去做故事嘅主角，其中有三套嘅作品到而家都依然系好受欢迎，同埋不经不觉佢哋已经系迈进30周年啦，就系、是、绝对无敌、元气爆发同埋热血最强。而呢几套嘅作品有一个共通之处，后来亦都系被称为蓝星人系列。个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因为呢三套嘅作品喺故事嘅第一集就有一个蓝色发光嘅外星人嚟到地球，出现喺呢一啲嘅小学生面前，然之后就会同佢讲类似以下呢一句嘅说话：年轻人，地球而家要面对重大嘅危机，不过我保护唔到地球啦，但系我可以将呢啲力量交俾你哋。地球就拜托你哋啦。当佢讲完呢一句说话，就会化成一道嘅强光消失咗。但系呢一班嘅小学生手上就可能会得到一啲嘅信物，譬如话通讯器啊，或者系一啲变身嘅工具，以至到佢哋所身处嘅学校亦都系会无端端被改装嘅。跟住好快就会有一啲外星怪兽同埋机械兽袭击地球，同埋最主要就系袭击佢哋身处嘅城市。跟住呢一班嘅小学生就会发现，咦？原来头先嗰个发光嘅外星人俾咗个机械人我哋啊！跟住突然间会有几位嘅同学就会被安排成为咗一啲机械人嘅驾驶者，然后每一集当佢哋唔够打嘅时候，就会做一个指定嘅动作，就系呢一啲嘅机械人会合体，跟住变成一个再巨大啲嘅机械人，然后多数咧就会系一剑将呢一啲嘅坏人劈开一半，然后又再一次拯救咗地球啦。虽则呢三套嘅作品表面上就唔系话有特别嘅关联啦，咁但系个故事嘅结构咧，亦都系相对比较似嘅，咁所以咧后来好多嘅朋友都会系将呢三套归类成为蓝星人系列。唔知道当年如果你有机会睇呢套卡通嘅时候，有冇幻想过，他朝有一日你都可以驾驶机械人保卫地球呢？ 叫阿白元浩问翻个问题啊，点解对正话嗰句说话咁有咩啊？即系咁有 意 见咧？ 啊，点解啲私人逢啲 friend 佢哋交低句说话就踢个波俾啲僆仔咁不负责任嘅咧？ 即系得一句说话，跟住就走咗咁样？唔系，调翻转头，佢真系为啲细路仔好嘅。你试下，如果啲细路咧有人同你讲讲多过一句啊，系个细路走咗啊！咁烦嘅你，而家有几多个细路肯听大人讲多过一句说话噶？ 而家小白你可以翻屋企感受一下， 系 感受两次， 你试下抛低一句，同埋抛低两句嘅分别。 阿仔，我翻工啦。嗱，咁但系其实咧，有趣嘅就系咧，细个嗰阵时候我咁啱我睇都系小学啦，咁所以就好有共鸣， 有头有感啊。 系啊，跟住觉得哇，原来小学生都。可以好有用嘅，影响到个世界。因为平时喺嗰个年纪咧，你喺个街嗰度行系即系比较渺小噶嘛个人。咁但系突然间哇，原来有个咁样嘅使命喺身咧，即系突然间就多咗好多幻想嘅空间喺度啦。 嗯， 但系嗰阵时你有阿钟哥有冇机会接触过咧？ 呢个我睇得少嘅，即系我有睇，但系我冇真系追到好足。 嗯， 咁都系间疏间疏咁睇啦。不过呢一类型啊，即系呢啲勇者系列咧，早期嗰啲啊，即系最后嗰套勇者王唔计啊。早期嗰啲有一个好处嘅，其实你甩咗一两集咧，唔好话甩咗十集八集啊，都系唔觉嘅。 個劇情呢，因為佢都係鋪鋪清㗎嘛。呢集喔、哦、個外星人出嚟整隻怪獸打完之後喔、哦、當冇嘢。然之後第二集呢又嚟過又整隻怪獸打完之後當冇嘢。 其實幾多都係用呢個方式㗎喎。因為之前有幾集我都曾經聽你講過喎。 都係呢一個套路。 係 ,skip 咗幾集都 OK 嘅。係呀。 係呀。 又好似足球小將你哋都係咁講㗎嘛。 足球小將呢 即係踢嚟踢去幾日之後都仲係嗰場波。 足球小將係呀。但足球小將唔 skip 得十集嘅應該。 三集都 OK。 三集八集 OK 嘅，足球小将三集咧都仲系上半场噶嘛，都仲系踢紧上半场。 不过咧有样好奇怪就系、是、咧、首先阿 Kitty 你阿哥有冇睇啊呢一、這个？ 我唔知道，我直头冇听过、啊。我觉得可能佢都冇睇，因为如果佢有睇咧，我都起码听过咯。 嗯，因为私人讽呢个 terms， 你即系呢个名词，你都冇听过。 私人讽啊，我冇听过。 撩人讽你听过？ 撩人讽系啦，我就系惊自己捞乱，我咪曾经听撩人。 嗰个系雪山飞狐。 私人讽唔知系咪嗰只机械人个名嚟？ 系啊系啊、 哦。其实咧又系有趣嘅喎，喺日本系叫雷神。王噶嘛，即系正确个名字，就系私人凤就系有只，顾名思义有只狮子啦，有只人啦，同埋有凤凰咧，三只合埋一齐。 我以为系私人私家个私人添，即系我以为嗰只凤系私人嘅凤， 即系 private 嘅， 系 private 凤啊，以为 都好啊，好过你以为佢系识得吟诗作对嘅一只凤， 私人 凤咁样。 系啦，咁跟住我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样译啦，但系佢幾得意嘅就係佢有少少教育意義喺裏面嘅呢一類型嘅卡通，就係每一集咧，可能即係開端咧，就係個小朋友做咗一啲嘢唔啱嘅，譬如話舉例亂拋垃圾，咁跟住突然間亂拋垃圾完之後咧，有啲同學話佢啦，喂咩亂拋垃圾，跟住就會有一隻怪獸走出嚟，就係因為由亂拋垃圾衍生出嚟嘅怪獸，咁佢打完嗰個怪獸之後咧，跟住就哦。我明白啦，我以後都係唔會亂拋垃圾噶啦，即係永遠都係會有個 message 喺裏邊。我覺得都即係雖然當時我小學生睇咧，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係 有啲夾硬係嘛， 有啲夾硬 直頭啊，咩有啲啊直頭夾硬、啊， 有啲 cheap cheap 地嘅。咁但係不過冇啊，有個機械人喺度，我就覺得咩都抵翻曬。 咪即係譬如喺梁岳希正話講話咩抌垃圾就變怪獸嗰啲咁樣咧，但係後邊又唔講啦。譬如話佢消滅咗只怪獸之後，必定爆炸噶啦、爆炸完啲碎片咪變咗垃圾咯。但系佢哋唔讲点样清理嘅，即系呢个系好奇怪嘅。 变咗粉末啊！ 冇理由烧得咁尽噶嘛，一定有啲一嚿二嚿喺地下度，佢唔讲噶嘛。 系啊，同但系嗰阵时早期呢一类型嘅卡通咧，我记得系好正嘅，一播完之后咧，跟住就会有嗰个玩具嗰个广告就接住嚟噶啦。 当然啦，当然啦。 系啊，同埋嗰阵时系好贵嘅，系好快就已经系。周围你喺个街嗰度系见唔到噶啦， 呢啲系大型广告杂志嚟嘅啫，其实都系即系因为佢要卖玩具，所以佢先要有啲咁样嘅卡通片。 我之前你有讲过一套又系咁样噶， 其实好多套都系 即系想 sell 个玩具，咁咪画个卡通出嚟播咯。嗱， 所以譬如话而家今日讲私人凤啊，譬如你在后边你睇任何类型嘅呢一类型嘅啲超人动画咧，或者特摄都系咁样嘅，留意一下。佢嗰個變身嗰個畫面，必定會集集都出。佢變身嘅動作一定有咁長得咁長。 係 點解咧？因為就要利用呢啲咧充斥喺個畫面度洗腦啊，令到你覺得哦，佢係咁玩，佢係咁玩，佢係咁玩。跟住你買翻嚟，你就好有個投入感去玩咯。 嗯， 就係用呢一樣嘢 啊。係嗰陣時嗰啲玩具咧，都係要盡量即係個技術冇咁好啦，但都會盡量跟翻電視動畫嗰個變形啊， 好似嘅 合體嘅方法啊，同埋。早期啲譬如私人凤嗰啲咧就冇咁多商品嘅，咁都系主角一隻机械人，后来再加一隻强化嘅机械人，大致上系咁嘅啫。系后来嗰啲就越出越多咧，即系首先个卡通都系咁长啦，但系就可能系两三集就会出一隻新嘅好人嘅角色， 食过翻寻味啊嘛。 系啦，就越出越多啊，跟住出完嗰几集咧，之后跟住无啦啦，哎呀，原来嗰几隻机械人又会合体嘅、又再卖多次，又或者加啲强化嘅嘢。咁就係沒完沒了咁樣樣，所以後來我發覺到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我好中意就係耐唔使去而家嗰啲有兩間大型嘅連鎖嘅藥房咧，以前有賣玩具噶嘛。咁我唔知你知唔知嘅咧？ 唔知啊。 系啊， 药房 系咯， 系啊，连锁嗰啲屈同埋慢嗰两个咧， 咁、我又真系唔知。 以前系真系有玩具卖噶，咁我细个咧就好中意入去嗰两间咧，咁嗰两间都几快嘅，即系 一出嗰套卡通咧，咁就成个柜都系噶啦，咁就成日会走去摸下，攞嚟睇下。 佢但系咪冇再重播？因为我真系完全冇印象， 有 重播嘅。 儿童台嗰啲，尤其是绝对无敌系都几 近年就冇嘅，因为可能系因为嗰个嘅即系攞嗰个版权咧就已经过咗期啦，佢就冇。 我即 系 佢重播嘅时候，我都未懂事嘅，我都唔识睇嘅， 冇咁过分嘅。 但系其实佢呢啲热潮咧，有冇话系因为后来又有其他一啲再受欢迎啲嘅卡通或者机械人出咗啦，咁所以其实佢都即系俾人冚过咗，即系佢同期有冇一啲劲嘢去到同佢 battle 嘅咧？ 同期，因为而家梁岳希今次讲呢几个咧，喺呢一个咧都系九十年代头嘅东西嚟嘅，其实嗰阵时都仲叫做偏向於多嘅，咁其實咧嗰陣時又冇話邊個冚邊個，其實係個個都會有人買， 即係都可以並存， 都會並存到嘅。但如果齋講佢呢一個系列咧，叫勇者系列咧，咁當然咧每一套咧有時有人多啲睇，有人多人睇啲，有啲就少人睇啲，去到最後勇者王就最多人睇啦，熱潮啦，咁跟住就完咗添啦，即係成個系列。咁但係嗰陣時出嘅時候咧，都係偏向於想氹啲細啲嘅細路仔睇，所以點解佢將嗰個背景設計去到小學啊，我話如果呢套受歡迎就大件事啦，下一套可能係幼稚園噶啦，已經係去到。 有冇試過咧？幼稚園嘅學生請教你講。但係我記得嗰陣時有個 再下一套細路仔就叫 B B 保你大嘅啦，嗰、那個就唔係超人嗰啲。 但係嗰啲係俾阿媽睇。 俾阿媽睇。 不過嗰呢幾套卡通都有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咧，即係當時我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都會有啲大人咧就會喺度講，即系呢个未来要交俾班小朋友，同埋咧啲大人又会觉得，哎呀，点解我哋咁冇用？我哋冇呢啲机械人嘅咧，因为啲军队啊嗰啲都唔够嗰啲机械人嚟噶嘛，系啊，所以嗰阵时就会觉得，哇，他朝有一天我都可以拯救地球噶。 系啊，所以呢啲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嚟噶，即系呃晒细路咯， 唔系话系洗咗啲细路个脑咁，跟住佢咪可以氹爸爸妈妈买玩具俾佢咯， 系咯。 牺牲的心，不惜打退恶魔。来让 人讲嘢都有懒音，一个唔留神就可能经常发生，就好似佢咁。 我去银行量冷气。 到底阿星头先一共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普罗大众过了十八，膊头开始重，追求大勇，勇到廿八，膊头开始痛。得到一些钞票，赚不到几多欢笑，又仿佛听到心跳弱了。Yeah， 勾心搞色搞撞，但青春都给挥放，何不开心出去那豪荡？人本来要吃喝，请变大快。 讲到懒音，可能你身边都经常发生，就好似佢咁。 我去银行量懒气。 喺头先嘅片段当中，阿星就犯咗 N 韵尾同 NG 韵尾不分嘅毛病啦。呢、这、一个亦都系香港人最经常出现嘅韵母混读现象。最典型嘅例子就系银行嘅行字。阿星头先正正就系将银行嘅行字读成寒冷嘅寒音，冷气嘅冷字读成懒惰嘅懒音。类似嘅例子亦都有人民嘅文字同埋定盟嘅盟字，贫穷嘅贫字同埋朋友嘅朋字。喺发 N 同埋 NG 音嘅时候，大家都要多啲注意口腔里面辅助发声嘅部分。喺发 N 韵尾嘅时候，舌尖需要向上翘，抵住上齿背；而发 NG 韵尾嘅时候，舌根部位就需要抵住软腭。不如我哋都一齐试下，正確嘅读音应该系： 我去银行量冷气。 我去银行量冷气。 冷 冷 冷 冷冷气。我去银行量冷气。 银行 银行 系啦，我去银行量冷气。 我去银行量冷气。耶！ 唔好咁开心住。今次俾你发到冇懒音，唔代表下次唔会再发生。下个礼拜我哋又听下阿星可唔可以摆脱佢讲懒音嘅厄运。 8:56，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今天帮我朋友处理了一个网上呃人事件，不知道 Kitty 有没有试过、有些外国的、IG 呢就会跟你说、哎、我们是做首饰的，样有多少人 follow、想 sponsor 你，还想、你帮手做一些 giveaway、如果用你的优惠码买东西出去还有 5% 用给你，如是者Kitty， 哇，咁啊 ，IG 坐拥咁多 followers 嘅时候，梗系 OK 啦。咁啊，跟住咧一问之下，跟住咧狐狸尾巴开始出嚟啦。好啦，根据你啊咁精明嘅一个女孩子，件事会点样发生呢？通常发生完呢件事， 因为我都有收到呢啲 message 嘅， 系 啦。咁我咧就其实我会睇下佢系真定假啦。首先个 account， 因为有时候咧佢哋啲。account 又唔係真係好似 marketing 嘅 account， 又唔係好似 PR 嘅 account， 好似一個普通人開嘅 account。 咁但係呢，譬如佢會話不如我寄啲嘢俾你呀咁樣，咁你都會有少少戒心，就因為如果佢寄嘢俾我，一係就即係我俾我屋企地址呀、公司地址咁樣，其實呢啲地址係唔即係唔可以咁樣咁公開俾人㗎嘛。咁如果我俾我電話你或者我嘅屋企地址你咁樣， 咁原來你又唔係嘅，咁樣咁咪即係泄露咗我自己啲資料咯。 係啦，嗱 ，Kitty 咧就擔心自己私隱咧緊張過錢嘅。我呢個朋友咧就緊張個錢多過自己私隱嘅。 咁係咩事 咧？點樣咧？佢就話啊，啲首飾嗰啲 fee 俾你啦，咁樣。但係、條款嚟啦，因為佢係一間歐洲嘅公司，所以咧佢要咧一個額度啊歐羅嘅 shipping 嘅費用咁樣啦。 哦， 咁咧。跟住我個朋友就話：，哇！遇到呢啲點算啊？跟住你又試下問我同佢講啦。我話：，哇！你試下叫佢free 個 shipping 得唔得啊？跟住咧，佢就話唔得啦，因為咧我送俾你啲嘢嘅價值都係幾多幾多幾多幾多幾多咁樣咯。 到付喎，即係佢寄到俾你，跟住 唔得啊！總之最後就係、是、其實佢係想喺個運費嗰度去賺你錢咯。因為佢每一個運費咧講緊成500蚊港紙嘅。 咁最後佢會唔會寄嗰樣嘢俾你？ 佢寄俾你，但係嗰樣嘢。可能是个价值好平嘅，即系呢个系呢个以小博大嘅伎俩嚟嘅。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大家玩 I G 嘅时候，即系都唔好咁容易轻易信人哋。有阵时咧，唔系净系攞你啲私隐嘢、或者咧啊，真系要喺你口袋嗰度攞好多好多钱。你谂下，佢每个户口攞人哋500蚊， 系啊，十个就5000蚊， 系啊，有100个。就50000蚊噶啦，但可能佢嘅 product 係好少錢噶嘛， 可 以 兩蚊， 係啊，唔出奇噶。其實因為有啲首飾大批量咁樣攞咧，即係淘寶都可能有啦。 同埋你淨 係 睇相啫嘛，本身寄到嚟係咩咁，你都要照收噶啦，係咪？ 係啊，所以入邊都存在住好多千絲萬縷嘅陷阱，大 家 上網小心啦。 激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平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非常之繁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阿田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关注2023年底啊，之前咧联储局啊预期加息两次，拖累咧美国股市咧要受挫啦。咁啊，道指跌啊，跌265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3点。咁啊，当局咧最新嘅利率预测点阵图显示咧，到2023年年底咧，之前嘅利率预测咧中位数系0.6厘啊，相对咧将会加息两次咁话。咁啊，消息一出咧，咁啊好多嘅基金经理咧都开始估火咁样，亦都咧觉得啊，对于未来嘅经济前景咧有少少保留咁话。咁啊，今日港股表现系点咧？睇嚟啊，都应该要跌一跌佢噶啦。咁啊，跌多定跌少咧，转个头你就会知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阿 Kenneth 咧同我哋倾偈嘅，就系一位香港自家制美食品牌平台嘅始创人啦。咁上个礼拜阿 Kenneth 咧就同我哋讲咗，哇，其实咧喺呢一个即系尤其是疫情期间啦，好多朋友仔都变身做厨神，咁啊好想咧将自己嘅一啲美食咧去推广开去。咁不过其实即系如果少少地嘅话咧，其实好难自己去做晒所有嘅 step 嘅。咁不过透过 Kenneth 呢个平台咧，佢就提供到好多支援。 系啦，嗱个平台好简单。就帮你上架啦，搵食物工厂啦，咁啊帮你做 promotion 啦，最后就如果有市集就叫埋你开啦，咁啊不成功不收费啦。上一集都讲咗一啲啦，就系关于呢一个公司点去营运啦。哦，又问一下 Kenneth 你自己出身啦，即系嗱胆粗粗，譬如上年八九月揼咗呢个 app 啦，揼呢个 app 之前你自己系做盛行嘅咧，以至有冇啲叫做实战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你系 IT 出身定还是你饮食业出身先咁样咧吓？ 咁当然啦，毕业之后就做一阵金融啦，咁之后就自己做咗一个食物厂啦，咁就做咗4年，咁之后 exit 咗个 business 之后咧，就加入唔同嘅regional 嘅 food tech 嘅 startup 啦，咁第一个咧就系 Honestbee 啦，咁去到 Eatigo 就系一个 book 台嘅平台， 咁就系呢个就系Kenneth 嘅履历啦。咁你头先啱讲嗰个 app 咧，我自己都有应用嘅，嗱嗰个 app 我就知道你做到好高层嘅，但系嗰个 app 就唔系香港原生 app 嚟，好似系德国 app 定还是系？ 其实佢哋就系泰国做总部嘅， 泰国 本身后面嘅公司就系美国其中一间比较大嘅 科网公司， 系啦，冇错， 系啦。咁完成咗呢个旅程之后咧，咁系咪自己都觉得啊，因应有一啲咁嘅经验，跟住我不如我自己都试试谂度度啦，就有依家呢一个 app 出嚟啦吓。 都其实都系同步进行啦，嗰时疫情开始，咁就发觉开始喺度 look， 譬如 IG 啊、Facebook 啊，咁就。其實始終香港人或者亞洲人對於飲食嘅文化比較重，個個都想去有翻一盤手藝，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做到生意，咁就呢、這個 idea 就誕生咁樣啦。 咁除咗講呢個 idea 之後咧，我都記得你有講過話啊，都成功將一啲品牌啦，或者將一啲營運商啦，本身嘅生意啊，可能我亂啦，話1蚊嘅，依家突然間變咗1000蚊或者10000蚊咁樣，咁有冇呢啲故事分享咧？而靠住你個 app， 咁調翻轉頭就係、是，喂，你睇到呢一類咁嘅由零至100嘅營運商，你自己咪其實都有滿足感啊？我真心覺得啊， 其實當然我哋個 idea 當然啦，作為一個平台，我自己深信咧，係譬如最叻佢最有經驗，佢就唔需要平台啦。其實作為一個平台係好緊要，佢知道佢個責任就係幫助下面嗰啲營運商，希望令到佢哋個質素好啲啊，希望個經驗可以直接交到俾佢哋，同埋有啲咩可以扶持到佢哋直接可以上到軌道。咁呢個就係個理念啦。係係啦。咁當然個平台嘅理念就係希望任何人會一個概念或者 concept 上到嚟，即刻開設立佢自己嘅網店啦，可以即刻買到嘢，由頭到尾幫佢可以做曬咁樣。 係不過有冇啲 今次咁嘅個加盟商係幾多，同埋即係你嘅營運商又係咪即係話以倍數式上升？ 或者主要係賣啲咩食物多咧？我又想知道。 即係通常你因為你都係暫時 focus 喺香港嘅市 場，冇錯冇錯。 我又想睇下香港啊呢啲獨立嘅營運商究竟 會整啲咩出嚟咧？ 整啲咩啊？會係蛋糕啊、 曲奇餅啊、 菜譜啊、辣椒醬啊，定還是係？唔係㗎，有啲可能依家 好離奇嗰啲咁，你有冇遇過？ 醃製鮑魚啊，醃製榮螺 啊，呢啲都多喎。係 啊，咁究竟依家個 trend 喺邊度咧？ 我哋而家去到今日，我哋平台接近有500個營運商啦，即係獨立營運商啦。咁我哋上年八月開始，我哋target 咧係烘焙嘢先嘅，因為 烘焙烘焙即係嗰啲麵包唔緊要，我叫外國翻嚟係咁啦。呢啲廣東話交俾我咁啦，英文先交翻俾我。烘焙嘢啊，即係麵包啊、曲奇餅之如此類嗰啲。 冇錯冇錯，我哋一開始係希望喺呢個cat 嗰度打得好少少，令到嗰個根基做得好少少。但我哋發覺咧開始有唔同類型嘅營運商開始問我哋話，可唔可以喺我哋平台度買嘢啊？譬如鹹食開始見到個趨勢越嚟越大啦，譬如頭先講咗就係話醃製鮑魚啊，一啲鴨舌啊，去到一啲可能係一啲辣椒醬啊， 嗱，你講到呢啲咧，可唔可以講你公布下你公司嘅 top one 係做邊一類型嘅食物？ 即係賣得最好嗰個係邊個咧？ 因為嗱，呢個都可以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去了解翻就係有陣時我哋咁中意上網買嘢啊，究竟上網啲人如果真係買啲嘢食嘅話，嗱當然啦。我哋又去翻嗰個合法途徑啦，即係如果你冇聽到 Kenneth 個 app 係點樣合法，你聽翻我哋上一集就得啦，好簡單嘅。 因為其實好多人誤會咗，即係以為我網店啫，冇實體鋪，咁我擺上去賣咁咪得咯咁樣。但其實佢有好多法例係規管住，即係因為始終你牽涉食物安全。 係啊，如果我食咗譬如啲曲奇餅，我係食完肚屙喎，咁點算咧？點樣可以追溯到？ 或者包咗啲粽咁樣，咁跟住賣俾你，咁如果有事又點咧？咁好多人會誤會咗嘅，即係以為冇人理就得。咁但其實唔係啦。 係啊，咁當中都要即係合法啦、合規啦，呢個都係主調子嚟嘅。咁但即係又問翻，喂，你個 app 入邊個 top one 嗰個公司係做啲 咩 㗎？係咩嘅咧？睇下崔神可唔可以仿效一下， 係咪先？唔係，我特登避開應該。既然佢咁成功， 我有陣時都喺度諗㗎，即係究竟係應該高追啊？ 係啊係啊。 定還是應該低流咧？嚇，低流意思係咩咧？冇人要我咪低流咯，高追就係人哋去做，我就 你又去做， 係啦，即係跟住 second step， 有啲即係成日有好多，即係依家講 follower， 梗係講你 IG 嘅 follower 啦。舊時我哋營商嘅 follower 就係話，有啲人 come to first 嗰啲人咧，就因為咧又賺唔到錢，跟住佢又做，因為打個南海市場啊嘛。咁但係喂，人哋打咗一片南海，係時候反而 實有啲漏網之魚， 因為賺得最多，隨時係第二、第三個人㗎，即係好多時。呢一種創業嘅 business model 啦，咁我唔知 Kenneth 有冇啲分享，同埋講下你個 app 入邊嘅 top one item 究竟係賣啲乜嘢咧？ 我諗分開鹹食或者甜食啦 ，OK，甜食就我諗大家都應該估到就係一啲曲奇類嘅產品啦，曲奇啦又係啦係啦， 係 咁講緊係而家曲奇唔係話真係 chocolate chip 或者可能係macadamia nut， 佢哋而家大家都知道曲奇已經出到 千變萬化又流心又盛咁樣噶嘛，係啊。 咁鹹食方面頭先阿 O 都講得好重嘅就係一啲，譬如可能係一啲醃製嘅鮑魚啊，可能係啲醉嘅鴨舌啊。 其實點解醃製鮑魚會係成為咗兵器譜上邊排名第一位？同埋咧好貴嘅喎，嗱我買過一盎啦，370多蚊， 冇錯。 入邊有幾多隻鮑魚咧？五隻到六隻到， 冇錯冇錯。 咁我就覺得拗頭啦，喂大佬，明明喺街市大家有買開送。 100蚊8隻10隻， 哇！大佬點樣可以300多蚊收我六隻鮑魚錢？咁究竟你自己去分析就係咧，你都會去做一啲叫做策略性啊、strategic 嘅嘢，去睇翻哇點解得嘅？ 這個當然我哋曾經都有諗過，其實係咪我哋平台少呢樣嘢，我哋就會當然就會個 craving 就會多啲啦。咁但係我哋發覺我哋啱啱喺銅鑼灣做咗試集，就係話我哋不如試下加多幾個鹹食落去，加多幾個醃製嘅譬如食品落去，譬如或者可能麻辣鮑魚嗰啲加多幾個落去。但係發覺越加得落去越多咧。佢個平均收入咧又冇降低喎，咁即係證明其實個市場仲 有捧場下， 冇錯冇錯冇錯。 要搞掂啦，搞掂啦！我听日叶记者翻嚟俾你试下。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都向 Kenneth 取经啊，即系特别系即系可能今次有好多年轻人，佢谂住创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个创业嘅平台可以对接到关于食物方面啦。第二嗰样嘢就系究竟有啲乜嘢叫做啊人哋做咗系咪人做我唔做杀出新血路啊？定还是人哋做咗成功，人哋成功系有人哋嘅秘诀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打咗问号嘅位置，要留待创业者自己去谂，自己去尝试，自己去 try 咯。系啊，所以我都今日真系学到好、 啊。多谢 Kenneth 啊！ 好、oh, ，thank you Kenneth， 多谢多谢。 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加速打破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如 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米药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两三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备左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豆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越贵。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猪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道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做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对姊妹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夜了家女互相守护，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 follow your own feelingSo, 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今个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等未走你等未失去，好好收保我，原上有前途。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莫文蔚《妇女新知》2021， 今日讲啲再坑啲嘅酒系乜嘢酒？佢叫伏特加。伏特加系一种经蒸馏处理嘅酒精饮品，佢系由水同埋经蒸馏净化嘅乙醇所合成嘅透明液体，通常会经过多重嘅蒸馏，从而得到更纯、更美味嘅效果。有阵时喺蒸馏嘅过程，除咗加水同埋乙醇之外，亦都会加入薯仔啦、糖浆啦、黑麦啦、小麦啦，令到口感更加丰富嘅。不过香港热辣辣，未必啱饮伏特加，所以东欧就相对流行。关于伏特加嘅故事，搵日再讲多啲俾你听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陈小姐喺度啦。早晨，陈小姐。 你好啊，早晨啊。 你好啊，你屋企边个生日啊？系 我屋企嘅儿生女生日啦。 嗯，系咪小宝贝嚟噶？ 大宝贝。 大宝贝添啦，哦。 系啊。 有啲乜嘢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佢讲咧？ 祝佢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啦，事业顺利啦。 呢、这个大宝贝系咪平时工作都好忙噶？ 系啊。 做边行讲唔讲得噶？ 会计啊， 嗯，咁真系好忙、啊。通常一听亲呢个职业咧，都系排山倒海嘅账目需要处理、啊， 大事小事都要做。 是嗯，都系精明能干嘅。 系啊，乖乖嘅。 系咯系咯，会唔会趁住生日都有个小小嘅机会可以见下面啊？ 诶、哎，琴日食咗饭啦。 我知道你今朝早都特登为佢选择咗一首歌嘅，系咪形容佢噶？ 差唔多啦，因为佢都好可爱嘅，同呢个欣如都系咁可爱嘅个样。 咁、嗯嗯、就好啦、嗯，最紧要喺。你心目中咧，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同埋可以带俾你哋欢乐嘅人物。 系啊，佢系众人嘅解决师 啊。咁又真系好好、啊，屋企有个咁嘅人好重要啊。 系、 嗯、 啊， 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啦。你哋都个个咧事事顺心顺意，开开心心啦。 系， 多谢晒陈小姐， 拜拜， 拜拜。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脸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迫降？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崩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要被下得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九点二十六分，追踪三十一，有 Kason 罗启辰，早晨 ，Kason，Kason 早晨， 早晨啊，欧、哦、早晨啊 ，Kitty，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今晚八点钟咧，就有一个节目咧叫《幸福的绕道》啊，呢、這个绕道就唔系烟赤霞嗰啲绕道咁样吓，而系一条咧即系兜弯嘅路啦吓， 系。 咁咧就第一集咧叫苦尽甘来，咁其实诶睇嗰啲故事内容嘅时候都噏噏地嘅，但系呢啲故事咧经常发生香港嘅，咁啊六十一岁嘅阿群姐啦，叫 Ann 啦，几十年嚟咧即系受尽情绪影响啊，试过好多次自杀嘅，咁、原来佢咧就又系睇翻啦，阿细个时候生活又唔开心啊，父亲啊重男轻女啊咁样，咁佢咧就系试过二十岁咧就奉子成婚啊，咁咧。 但系又觉得自己未玩够啊，因为真系太后生结婚啦，五年后之后又离婚啦，咁啊将仔女交俾阿妈照顾，即 系 好典型嘅近代故事啊。跟住又做个收银，又做个卡拉 OK 拳手啊，夜总会女公关啊咁样，跟住再婚又离婚咁样。咁啊好啦，到四十岁啦，即系你之前玩得咁多嘛，咁身体陆续需要好多毛病啦，又要照顾年老嘅父母啦咁样嘅。咁跟住咧就直至到个孙女出世咧就啊，咁啊重新做妈妈嘅感觉、哦。但系情绪咧都系反反复复噶。咁啊前年就获配呢个公屋一人单位啦，咁啊成为独居人士。咁啊。我更加我点解成日听到怪声嘅咧？咁样、 哦、 啊，咁即系可能情绪问题啊。跟住收养咗一只糖狗，虽然佢系糖狗，但系个名叫美金啊，吓、 嗯、 几正啊！咁、嗯、又话 Kitty 就最了解啦吓，即系有只狗陪伴咧，又有种啊幸福感啦咁样。咁啊，就睇睇佢哋嘅故事啦。咁亦都有啲警示意味嘅，成日都唔好谂住后生，趁后生就挂住玩咁样。好啦，咁去到咧日常八点半咧，区区小。小节咧就里边系讲下深水埗区啊，啊咁啊就 系 有阵时咧嗰啲即系住嘅地方咧都有失患啊吓，咁、所以咧就有啊呢个组织咧就组织咗一个义务嘅灭失服务啊，咁啊究竟系点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咁另外咧就系 feel so good 嘅环节咧就教大家咧就系、做下运动啦，咁、啊。我呢样嘢其实我系惊惊地嘅， 做咩？ 以前细个咧，我唔知阿 O 有冇见过咧，就系、是、即系买嗰啲弹弓咧，就后嚟即系抗空嘅，有五条弹弓噶嘛。 八十年代好兴啊，嗰啲钢铁嗰啲咧，一拉爆自己嘅肌肉咁样系嘛？ 唔系最危险就系线手啊，弹落块面度嗰啲咧，咁好危险嘅。跟住又试过咧有啲。咁而家又兴咩呢？兴拉力带啊， 系 啦，点拉力带呢？我又惊惊地，有时呢即系戴住眼镜好啲嘅，即系惊佢断啊嘛。系你话尤其是你唔注意晒个太阳嗰啲咧，佢冇咁佢冇咁好嘅 quality 咧，就会断啊嘛。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会教大家用喺呢个拉力带练喺个三头肌啊，啊同埋二头肌等等嘅。咁啊，去到咧今晚十一点午夜广场咧，就讲边个咧？《红楼梦》最恶，最恶就叫王熙凤。咁、时势都变咗啦，以前一讲《红楼梦》，大家就谂起呢、這、一个诶、林黛玉啊、娇滴滴咁。而家咧，大家可能比较中意啲有 character 嘅人啊，好多人咧都中意探讨王熙凤呢个为人啊。啊、所以今晚又可以睇睇啦。 好啊，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朝早九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经由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搭载升空。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朝早出席完出征仪式之后，由专车再到发射场，进入飞船返回舱做准备。三人会留住在天和核心舱大约三个月，执行各种任务，包括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太空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并且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太空站在轨组装建造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今朝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的法庭搜令，搜查《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国安处人员朝早八点之前到达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进行搜查。国安处表示，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朝早拘捕五名公司董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據了解，被捕的五人包括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營運總裁周達強、《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總編輯羅偉光和《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屬於本土病例，全部來自廣東，15宗是屬於境外輸入病例，福建、廣東和雲南各有3宗，上海2宗，北京、江蘇、湖北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新增2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個案，4宗當日轉為確診，都是境外輸入。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瑞士日內瓦的峰會結束，普京形容峰會有建設性，又指兩國同意恢復互派大使。普京說，拜登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和前總統特朗普很不同。拜登說，他向普京表明並非針對俄羅斯，但是不會容忍俄羅斯干涉美國民主。拜登認為親身會面是很重要，可以令到對方不會誤解意圖，認為普京不想出現一場新冷戰。雙方在多項議題上有分歧，但同意進一步討論軍備控制問題。兩國聯合聲明說，峰會證明即使是在兩國關係緊張之時，仍然能夠在確保戰略領域的可預測性、降低武裝衝突風險和核戰爭威脅的共同目標上取得進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283點，跌153點，總成交金額111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10點。啱啱轉咗，上證綜合指數係報3,514點，跌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58點，升62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594.5，跌2.5；蘇豪中國4.67係升8.7；周克鴨10.48，跌2.6；泡泡馬特61.7，無升跌。ESR 24.15升5仙，阿里巴巴202元跌1.4，美团288.4跌4毫，中国平安78.95跌3毫，盈富基金28.6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24。英镑兑美元1.399，欧元兑美元1.2，欧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6点，跌314点。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5美元，卖出1,82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係呢思瑞口至到风力楼嗰段比较多车。重复多次，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係跟住思瑞入口至到风力楼嗰段比较多车。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一段挤塞，咁去铜锣湾方向咧车龙排到去黄泥涌峡道近住香港网球中心，反方向上翻去司徒拔道咧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出嘅，系玛利曼中学对出。咁喺南塘道上山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成和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糖尿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梁燕恩医生， 其实都有一些证据咧，就显示到咧，有糖尿病的人咧，比冇糖尿病的人咧，去患上呢个冠状病毒病的倍数咧高达六倍咁多嘅，平时都会讲叫病人咧，你病情稳定咧就考虑去打针。咁病情稳定咧，不如我尝试一下睇下点样解毒啦。咁譬如你记下你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冇话你成个病情系点样样咧？譬如佢话我想同你加药啊，或者你要多啲留意即系生活边一方面咁样样啦。咁呢一个咧就代表佢个病情咧未稳定啦。咁第二点咧，你点样叫做唔稳定咧？就系你自己有冇出现突然的病徵或者病狀，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很多泡，那是不是有糖尿腎呢？那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叫做不穩定了。如果覺得自己不穩定的，又有擔心的，那用少少時間去穩定下來。那如果真的單乎是血糖的話，其實呢一個月左右已經可以穩定了。那我們都強調病情穩定是可以考慮打針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BS 第35、36季申请今日下午5:30截止， 仲快啲揿掣提交。 想制作自己嘅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仲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完成记得揿提交啊！ 截止时间今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人类同丧尸。最近沉迷咗喺一啲影片串流平台，无他嘅，因为有太多选择，喜剧片、动作片、剧情片、纪录片，各色其色，睇极都仲有，点睇都未完。例如爱情故事，因为永远都有爱情，所以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故事，或者真人真事改编。不过最近呢类型嘅戏唔系太受欢迎，因为现实嘅情节比电影更具戏剧性，直头好睇过电影。早排睇咗一套咁样嘅电影，到底佢系真人真事改编，还是系创作出嚟嘅故事，我都唔知。就系丧尸片。丧尸呢个题材真系拍极都有，而且越拍越多。你有冇睇过丧尸片呢？简单嚟讲就系唔知点解有人会变咗丧尸，中咗病毒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仲会见到人就咬，冇晒人性。而被呢啲丧尸咬咗嘅人又会变成丧尸，不断再去咬其他人。呢、这个咁恶劣嘅环境底下，就会出现咗一啲未被丧尸咬过嘅人。跟住呢啲人就会同啲丧尸展开斗争。丧尸就想咬晒全世界嘅人，而呢啲未被丧尸咬过嘅人，好想消灭翻啲丧尸。通常荷里活式嘅丧尸片，啲丧尸嘅叫声系咁嘅。韩国都有拍过一啲丧尸片嘅，啲叫声系咁嘅。你分唔分得出呢？你有冇谂过点解丧尸片会出现，仲要拍极都唔厌？有人话其实系俾定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丧尸病毒真系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好容易会人传人，所以大家要小心。真人真事改编，仲会教埋你如何对付丧尸的十个方法，增加丧尸真系存活嘅可能性。如果丧尸系凭空想象，点解会有咁多人咁认真对待？都系讲翻电影咧，大家唔好谂咁多。任何嘅丧尸片。故事其实都是环绕未变丧尸的人同变成丧尸的丧尸之间的斗争，过程惊险万分，还会看到人性的展现，最后当然是没有被丧尸咬到的人会胜利。其实我们再想想，当丧尸出现，没有事的人就想消灭丧尸，要一隻不留全部消灭了。调翻转头，丧尸出现咗之后，又系想将全部人都咬咗，将佢哋变晒做丧尸。总之两边都冇计倾。但系从来冇人会讲，如果丧尸胜利，这个世界会变成点？如果全世界嘅人都已经变成丧尸，其实将会发生乜嘢事？又或者当全部人都消灭咗啲丧尸？世界又是咪会好啲？是咪喺我哋嘅概念里边，唔同生活模式嘅人就永远不能共存，一定要令对方变到同自己一样，先可以喺呢个世界上边出现？我记得我曾经睇过一套电影，讲及人类同丧尸之间嘅恋爱故事。究竟呢啲系真人真事改编，还是系天马行空嘅故事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开始。美丽爱情故事，不知道点终止。 名与尊无谓太着意，情感极易稀，得与失亦有意义。有新的绝境，朗天上遇到骤雨，情感骤时不要寻，不要求道理。为何太停止，把我一切心事？应该相信本事，你知我知，偏偏都有机会，只需努力试。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崔神厨房咧就想讲一个开胃嘅鸡翼啊， 好啊，因为咧呢个礼拜咧好似过得慢咗啊，系啊，点解慢咗咧？ 系 因为要呼吁电话先吓，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因为咧嚟紧都父亲节啦，咁啊大家有啲多谢爸爸嘅说话或者想有啲祝福咧啊，送下俾爸爸都 OK 嘅，咁样1872388，点解咧？我知道因为疫情嘅缘故啦，有啲爸爸咧就喺加拿大啦，有啲爸爸咧就喺内地啦，因为佢哋其实可能 stay 喺嗰度嗰个地方又相对安全啲，就费事走走趯趯走嚟走去，原先有啲仔咧就每年都会去加拿大探下老豆咁样啊嘛，咁今年又未必飞得到啦，咁有啲就翻咗去内地住咁样，咁佢又想翻去，但系内地又唔俾你翻去啊嘛，咁样有啲 你有足够嘅假期， 系啊，你有足够嘅假期啦，正所谓你的假期如何，你的生命也如何啊嘛，咁所以咧即系透过睇电波，可能咧都可以送到啲咧远程啲嘅祝福啊，送下俾阿爸爸啦，1872388可以打嚟啦，呢个就系父亲节专线。另外你话会唔会即系除咗父亲节，我老公生日可唔可以点唱？梗系得啦！你个仔生日点唱得唔得？梗系得啦！你老婆生日点唱？梗系得啦！ 咁我自己生日咧 ，Happy birthday to me 得唔得啊？梗系得啦！1872388，总之咧有啲咩祝福说话或者想点首歌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登记嘅。 讲翻鸡翼先，呢个礼拜咧虽然礼拜一端午节啦，但可能咧我自己都游咗龙舟水啊。冇乜力再繼續生活落去呢個禮拜， 咁攰啊！ 俾啲動力我得唔得？ 係啊， 有咩雞翼？ 呢個係橙香雞翼 嗱， 因為我記得禮拜一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講過用呢個瑞士汁啦，整呢一個嘅母骨雞翼啦，咁嗰個真係啖啖肉咧，好香甜，好好食嘅。 阿婆選出嚟咪啲肉？ 唔係，泰國無激素雞翼啊！ 因為冇咁多阿婆，你留意翻係呢個世界冇咁多阿婆啊，但雞翼就好多 好多係啦。今次呢個雞翼咧，你可以用無骨又得，用有骨嘅都得。咁其實有骨又有骨嘅好，即系啜下啜下，抡下抡下咧，都 我中意咬爆啲骨嚟食嘅。旧时僆仔，因为咧喺小食部咧，啲卤水鸡翼咧就好似$5两只啦。咁嗰陣時覺得嗰啲滷水雞好好食㗎， 因為佢老到咧，直頭係 老到啲骨都融， 係啊，好軟， 化骨綿掌咁樣，好似中咗。 所以我明白，係 啊。 嗱，不過咧，你用冇骨雞翼咧，要留意就係，雖然佢啖啖肉啦，但係你變相咧，好似食多咗好多隻咁啊，因為佢縮到好細一隻咧，你就彷彿食咗好多雞皮落肚。咁呢個自己就要小心啲啦。咁反而你啜下啜下咧，就未必會食到咁多隻啊。咁啊，橙香雞翼咧就比起平時你話瑞士汁雞翼咧，就多咗少少嘅香味喺度啦，咁主要咧就系腌嘅时候嘅腌料唔同，咁都系鸡翼咧，譬如你用有骨嗰啲咧，你真系可以戒一下戒佢几刀，即系等佢腌嘅时候入味啲，咁放啲姜蒜啊，跟住落少少酒啊、蚝油啊、老抽啊、豉油都系嗰啲啦，不过咧就加蜂蜜，因为咧之后你会加少少橙汁落去嘅，咁有埋蜂蜜咧就会可以调和到嗰个酸酸甜甜嘅味道啦，咁落少少嘅黑椒啊、盐啊，咁腌佢两三个钟头啦，咁你 即系要好好咁样讲。有啲朋友一听到，喂有橙嘅元素，咪倒啲橙汁，粒橙汁入去落就得噶，咁啊唔得噶。 嗰啲太甜啦，即系调过味嘅，系啦。咁呢一个咧，你就揸一个橙汁嘅份量啦。譬如你十只鸡翼咁，你咪揸一个橙嘅橙汁，腌一腌佢啦。咁加少少蜜糖落去，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攞去焗炉嗰度焗啊。系啊，因为咧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煎啊，即系腌咗之后咧，再加啲油落去煎咧，又变咗另外一个味。 同埋鸡翼咧，有阵时你都唔使点样落油，因为越煎越飙油出嚟。 系， 即系每次煎完鸡翼咧，我记得嗰只镬咧。好排搞又系，系啊，唔紧要嘅，但系呢个都系最紧要，大家食得开心，同埋酸酸甜甜。 点样靓仔啲咧？你可以焗嘅时候啦，譬如你预热个焗度啦，焗炉啦，200度焗25分钟咁样啦，你可以切少少橙片落去咧，去同个鸡翼摆喺个鸡翼面嗰度一齐焗，咁样焗完之后咧，嗰啲橙片咪摆喺侧边咯，咁但系佢又有 橙 嘅 精华 垂 咗落去嗰边咯， 咁上碟嘅时候又靓仔，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比较开胃啲嘅调味方。 好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日咧都听到话啊，晨光嘅白猿浩咧就诶中意行山嘅咁样啦。咁、行山到底有啲咩得意嘢可以做咧？系咪净系得个行字咧？淨係得個行字其實係好悶嘅，咁啊、行山梗係有啲細藝做下啦，係咪？唔同時間咧又有唔同細藝可以做 嘅，有好多唔同嘢睇嘅。 冇錯啦，咁啊除咗係追時間之外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喺行山嘅過程入邊咧叫捉下嘢揾下嘢，不過用相機捉，用相機揾，係啦。咁我成日都咧教我仔仔又好，同啲朋友講都好噶啦，你上山你乜嘢你都可以捉。你見到雀仔你可以捉佢，你見到昆蟲你可以捉佢，你見到得意嘅植物你都可以捉佢。 就係伊恩唔可以捉啫，因為好危險。係 啦，冇錯啦。 咁伊恩應該用咩捉咧？ 伊恩，你係咪有答案嘅？是咩？洗耳恭听啊，仲有啲讲。 以前有一套电影啊，你都未出世，用爱啊嘛， 用爱捉伊恩， 用爱捉伊人啊，嗰、套电影叫做，即系佢玩个食字 get 啊嘛，用爱捉伊恩， 用爱捉伊人， 港产片嚟噶， 港产片嚟噶，如果冇记错，好似系阿校长做嗰啲嘛，谭咏麟系啊。 呢、這个要喺出商量嗰度讲， 咁经典嘅作品， 咁经典 系啦。嗱好啦，咁啊用爱捉伊人，用喺山上面咧就可以用相机啊捕捉好多嘢嘅。咁啊你中意捉乜嘢都得啦，但系记住眼看就手勿动，系啦。特别一样嘢咧，喺五六月啊，而家正正嘅咧就系六月十七号啦，都系一个捉呢样嘢嘅旺季，系咩咧？香港好特別嘅一種菇菇啊，草菇啊，或者係菇菌類啦，眼看手勿動啊嚇， 係 夜光菇， 哦，係啊，即係真係有夜光噶， 真係有夜光噶。咁喺幾個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比較上容易咧，係可以揾到呢一種嘅夜光菇、 我好奇先嚇，咁即係日頭去，其實我係揾唔到 嘅。日頭去你會見到普通一隻白曬曬嘅菇。真係純白色嘅，跟住個個面係平滑嘅，係啦。咁你日頭你唔知佢係夜光菇嚟噶嘛，因為日光係白啊嘛。夜晚咧其實都要花啲心思嘅，因為咧你通常行夜山嘅人咧就會戴頭燈啦，唔戴頭燈就跌親啦，係咪？咁你戴咗頭燈咧， 又好光咯， 又好光咯，咁又睇唔到呢個夜光菇。咁所以咧，你揾夜光菇咧要好小心，個燈校得好暗，慢慢行，因為夜光菇咧，佢會喺咩地方出現呢？就喺嗰啲樹底啊，可能俾啲樹葉遮住咗啦，又或者會喺嗰啲枯枝啊，即係啲樹咧，可能有啲枯枝爛爛地，咁啲夜光菇咧就其實都係菌類嚟噶嘛，咁佢哋就會由嗰啲菌咧開始生咗喺啲枯枝上面，跟住食翻嗰個枯枝上面吸收翻佢啲營養，咁所以咧通常樹底啊或者枯枝上面咧就比較上容易揾到呢啲夜光菇啦， 係啦， 咁佢通常夜光係咩夜光咩色嘅咧咁樣？就是荧光绿绿地色的。是啦，咁夜晚睇如果真係譬如你淨係得月光嘅嗰啲光照落嚟嘅话，你冇拎到电筒嘅话啦，其实你真係可以见到呢係一个几靓嘅夜光色嘅。不过就比较上难影，因为即係你要曝光曝好耐嘛，係咪先咁先影得好靓。 佢係个菇顶嗰度成隻 成隻。 個定就唔著個 定咧，個定都有色噶，因為佢係 著唔著即係袋燈， 都係燈。 我完全覺得 制著燈。 喂，我想問你有幾大隻㗎？同埋係咪群生嘅？即係通常一影係影到 一 堆， 一抽啊， 通常影到咧係幾隻啦，又或者係一抽都有。其實一隻都有嘅，因為菇嗰個生長有陣時候你都好難估佢。佢呢排佢嗰排或者嗰個地方營養多嘅，咁咪生多啲咯，生群出嚟咯。營養差啲嘅，咁咪淨係得一隻嗰度，即係孤家寡人咁企喺洞喺度等你影咁。 即係得一個係都係咁。咁樣嘔出嚟，因為我哋成日話嘔菇啊嘛， 係啊，真係嘔咗出嚟噶呢啲 嘔到生菇啊， 係啦。嗱，咁如果你話香港嘅啲咩地方比較上容易捕捉到呢啲叫做夜光菇咧，咁樣，大埔滘啦，咁大埔滘最出名有四條顏色嘅路，咁黃色、啡色、藍色同埋紅色嘅，咁我哋唔使行最難嗰啲黃色、啡色嘅。我哋行藍色嗰條路，咁佢條藍路咧好出名，因為藍路咧佢會經過好多溪間嘅，咁你知溪間有水啦，咁濕氣重啦，係咪先？咁啊比較上容易咧嘔到呢啲夜光菇出嚟嚇。好啦，另外咧就除咗大埔滘，即係城門水塘。 哦， 城門水塘佢就好長嘅，嗰條加油徑啊嘛，嗰條又容易行啊，沿住水塘係咪先？ 好舒服噶，不過都要預多少少時間，如果氹氹跨行 都幾個鐘 嘅。大家成日輕視咗咧行水塘嘅長度喎。 係啊，你真係圍住個水塘行咧，其實係幾耐啊嚇？好啦。 咁啊，西貢嘅惠逸信惠信徑好長嘅，因為由港島延伸到去八仙嶺嗰度。咁你喺西貢段嘅惠信徑咧，亦都比較上容易見到。仲有咧就係、是。烏蛟騰同埋大東山近水源嘅地方咧，都會比較上喺五六月容易發現呢一種嘅夜光菇嘅、 嗯。不過小心啲啦，因為嗱，好似你咁講，你真係想去影夜光菇嘅話咧，咁就要夜晚去嘛。 梗係啦。 咁夜晚行山咧，當然個危險性就會大啲啦。 要帶頭燈啦，最基本。 係啊，頭燈又唔 同埋千祈唔好一個人去咯。 梗係一班人靜靜地喺個山嗰度行，靜靜地去到揾啦。 組團啊，小白組團啊！夜光菇之旅啊，吓 系啊！我今年未影到夜光菇， 唔紧要啊！ 你知唔知系咪好毒噶？我想问， 毒噶，有毒性噶，所以 听个名我都觉得毒啊！ 越靓嘅嘢就越毒啊！大自然法则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啊。愉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去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